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各位听众收听紧嘅频道咧，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你哋啦。咁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9月21日，农历咧就系8月初7嘅早上嚟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嘅工作同埋学习咧都可以继续顺顺利利，咁啊做好自己每一天嘅工作，咁啊相信咧累积咗你每一日嘅成功啦，咁啊，然后去到年尾嘅时间咧，就好似个结算表、派成绩表一样，咁你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原来今年所学习嘅，或者喺所得到嘅成就又好，金钱都好，都有一个进账。咁所以每一日少少少少嘅努力啦，持之以恒之后咧，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嘅成效噶啦。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努力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咧成日都话，千祈唔好后悔，去到咧就对任何一个人好。有阵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对人好嘅话，可能人哋都未必会系对翻自己好嘅。咁点啊？咁样，凡事咧太过斤斤计较咧，你就唔懂得生活上或者生命上嘅哲学啦。有阵时候就算真系睇错人都好啦，又或者俾人虾都好啦，因为你对佢好，唔代表佢一定要对翻你好噶噃。而是因为你对自己好，因为你明白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世界不停地在转动，世界的道理不停徘徊在我们的身边，下下都是为了利益才对人好的话，辛苦的其实都会是自己。当你可以想多一点，如果有一天是怎样，如果有一天又会是怎样，你就会明白原来斤斤计较辛苦的真是自己。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 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事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早晨啦，六点十五分嘅早上啦。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哇，都热喎、啊、今日。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咁啊，不过真系要注意一下，就系天口庆啊，咁啊庆到34度。好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咁如果我哋睇电视嘅时间咧就被静音，大家只能够靠读唇或者视觉画面去到理解同埋猜测节目嘅内容嘅话，唔单止咧会造成一啲割裂嘅观看体验啊，亦都冇办法咧好好地理解节目入边嘅一啲对话啦，同埋佢哋嘅解说噃。其实咧就为咗啊构建听障人士完整嘅一个观看嘅体验啦，啊实时字幕、语音转换文字等等嘅功能咧，原来喺听障人士观看视频或者节目一啲嘅直播嘅时间咧，可以发挥出一个极大嘅作用啊！好啦，为咗俾听障人士等等不同嘅残障人士，亦都能够咧，就好似譬如领略到冰雪运动嘅魅力。原来咧喺2022年啊，北京冬季奥运会直播上面咧，已经首次加入咗咧就系人工智能即系 AI 嘅 AI 字幕功能。有个名字叫做为了听不到的你。这个高科技模型就集语音识别、翻译、字幕生成等等的多项功能。实现了这些功能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为了就是给听障人士聆听赛事的解说。需要就是将视觉的信息和自然语言就处理和互相结合。除了利用了就是语音识别功能之外，这个模型呢还需要利用深度的神经网络，通过就是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并且标注着画面的信息。好了，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同时结合了就是长短期记忆的模型，这个画面呢就会记录低重点的信息，从而更加有效完成一些图像描述和字幕生成的训练。所以它很厉害，个画面有咩咧？佢就极高嘅速度运算，然后就可以出字幕，咁就可以令到咧听障人士更加准确咧就了解到画面上面嘅一啲嘅信息啊！透过呢项嘅技术啦，实时语音可以转换成为双语嘅字幕，为大家咧就用一个叫做信息无障碍嘅桥梁，等大家觉得咧呢个世界上嘅信息系唔会因为大家身体嘅障碍而受阻碍嘅。不过呢项嘅方案仍然未能够喺大型嘅赛事或者会议之外得到广泛嘅推广同埋应用噶。就体育赛事之外嘅领域提高实时字幕嘅准确率仍然有赖于各行各业嘅一个场景词库嘅构建噶。即系简单啲嚟讲，我哋嘅 database 仲未做到咧就系最完善啦。 如果可以再做得完善啲嘅话咧，相信有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喺呢一个功能上边咧可以受惠噶。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是昨天，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酸两感受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落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 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位嘅小提琴家喺演奏会上面咧，好努力去到拉佢嘅大提琴，啊唔系，系小提琴先啱，因为佢系小提琴家。好啦，佢不断喺咁拉嘅时候，突然之间喺呢个小提琴上面发生咗一件惨不忍睹嘅事情，就系佢弹嘅G 调突然之间嗰条线断咗，咚一声，在场每一个人咧都戥佢担心。佢会点样去到选择呢？佢会选择停止，换过一个琴，即是网球选手咁样。如果快拍有啲咩事嘅，就换个快拍。大家都等紧佢几时会停呢？系咪拉到下一段佢就会停？系咪急急脚谂办法收咗个尾然后就停呢？但大家等下又等，等下又等，佢都冇停、哦、只係见到佢由头到尾仍然好似继续諗住拉落去咁样。唔单止咁啊，佢不慌不忙 而且面带笑容，好投入喺呢个音乐入边。就系咁，大家都冇再骚扰佢，大家都冇再去到谂断咗嘅弦到底点处理，反而大家都有谂，不如同佢一样，由佢嘅微笑感染到，好好地享受音乐嘅乐趣。大家听下听下嘅时候，发觉呢个曲同平时嘅有少少不一样。原来呢一位面带微笑嘅小提琴家，佢嘅执生能力好强，佢已经熟到将呢一个曲上面所有同 G 有关嘅音调全部转晒，所以佢仍然演奏得非常之成功。观众俾佢嘅掌声比以前更加热烈。事后佢亦都话到，喺一刹那之间，一秒钟入面，佢遇到人生嘅一个转捩点。人生就要不断咁样有勇气、勇敢咁样去到面对住你嘅挑战同埋挫折。你应该好快咁样转一个方向，另求一个新嘅发展，咁样先至可以更加快去到将自己嘅挑战克服同埋冲破一个又一个嘅难关。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当我哋遇到困难，应该即刻谂办法转一个好嘅方向。太过纠缠于喺一个嘅挫折上边，一个问题上边，只会耽误咗时间，得唔到最光辉，得唔到最有多人嘅掌声。今日嘅你仍然困难之中，希望小姐嘅故事可以为你带嚟更加多嘅契机。Special One， 行为怪得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 谁明白你？ 作品嚟自一家江海家 featuring 陈奕迅 Special One。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听你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再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拘捕多三个涉案男子，年龄介乎25至32岁，他们涉嫌串谋诈骗，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警方话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而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一共接获2086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另外，证监会发表声明说 JPEX 公开和证监会法规执行部之间的机密通讯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和打击洗黑钱相关条例的保密条文，证监会对此深表遗憾。证监会重申 JPEX 从未就可能作出的牌照申请和证监会接洽，证监会和 JPEX 之间并没有就发牌相关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5.25-5.5 厘区间不变，并且预计年底之前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联储局点阵图显示，今年仍然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出年将会减息 0.5 厘，但是减幅低过六月时候预测的1厘。主席鲍威尔说，联储局将会逐次会议作出决策，如果合适，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将会保持限制性利率，直到有信心通胀降到 2% 的目标水平。他又说，从未就减息时间发出信号，认为在适当时就有减息的时机，而决定减息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实际利率上升，因为通胀正是放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新华社报道，普京在会面之中说，今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克服美西方单边制裁冲击，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各种机能正常运转。俄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规划，愿意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倡议对接，并同中方在多边框架之下保持密切协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单边行径不可以持续，中俄要加强多边战略协作，维护两国正当权益，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出新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是犯罪，旨在夺取乌克兰的领土和资源，又说安理会的否决权是属于前苏联，不是现在的俄罗斯，认为侵略者手握否决权会令联合国陷入僵局，敦促联合国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强调这个是重要的改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反驳，俄罗斯使用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绝对合法工具。他又批评美国和其盟国自苏联解体以来干涉乌克兰政治，迫使基辅推行亲西方政策，又指责北约拒绝参与本来可以避免欧洲紧张局势的对话。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家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联系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啲人叫我做 Hanson Sir， 我系一个自细就有 ADHD 过度活跃症嘅患者。而家我唔单止系一位音乐体育老师，仲系香港电台嘅 CIBS 节目制作人。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搭港铁要礼让，乘客要点做？计我小强话唔出门，抵俾 like。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号，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昼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网上骗案日益猖獗，受害人被骗金额越嚟越多。科技便利了市民的生活，但亦助长了网络罪案。大家要怎样做才可以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防不胜防。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尽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6:37的早上，外面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咁船仔咧亦都喺直播室啦。呢一日咧，咦又有小白啦，早上啊小白， 梗系有我啦，我六点已经翻嚟啦。 我知道啊， 系啊。 扮惊讶啊嘛嘢， 每 日都要 唔使噶啦，啲听众知噶啦。 哎呀，小白你喺度啊？ 系啊，原来你喺度噶。吓， 既然系咁，我又问下你咯，小白。 好啊好啊。 诶，你有冇试过？即可能你对鞋不是很啱啦，可能是刮脚令到你出丑咧、 啊。刮脚跟住出丑啊？ 未必是刮脚嘅，但系可能是一些、 出丑嘅意思是咩啊？ 可能对鞋突然间行下烂咗啊！ 哦，梗系有试过啦， 系点？ 有啊，咪试过行山，行山最容易噶啦。 哇，行山 系啊，行山跟住成个底甩咗。 哇， 系啊， 咁点啊？ 成个底甩咗，你知行山你真系要靠对鞋，咁你唔可以赤脚噶嘛。咁我赤我唔系嗰啲可以赤脚行山嘅人啦。咁嗰阵时只个鞋底成个胶甩咗啦。咁开头咧都仲系同你对鞋都讲紧嘢嘅啫，即系个口嗰度。好啦，咁系啦，佢讲紧嘢啦，咁啊同啲脚趾一路塞紧 hello 啦。咁嗰陣時咧就先揾咗一條初頭喺啲山間嗰度咧就揾啲稻草就綁住佢。 O K， 就地取材， 系啦，就地取材嘅，绑住咗佢嘅口线。咁啊，佢初头咧行个零钟都 O K 嘅，咁但系发觉啲稻草咧实在太过容易损坏啦。咁而连埋后边嗰个 part 咧都开始准备甩啦，咁样，咁点算咧？我就直头将条鞋带咧就拆咗佢。然后咧就攞条鞋带咧就当绳，就绑住我只脚同只鞋同个鞋胶，系个鞋底一齐咧就绑住咗，咁样去到完成咗当日嘅路程，就系咁样啦。 吓，你行埋添啊？ 吓，咁行咯，我山上 我 要走噶，点啊？倒立啊？ 我以为，哎呀，我以为你对鞋已经系咁样，应该系要行唔到咯。 咁你行唔到，你都要行啊？山上面 赤脚咯， 搵人救咩？唔通 赤脚咯？ 唔会，赤脚好易受伤噶。 唔系嘅，冇事嘅，小伯，你行就冇事嘅。 唔系啊，赤脚真系好易受伤，譬如撞爆脚趾啊，跟住个鞋底诶脚底可能踩到啲尖嘅嘢，又会流血啊咁样。所以你应该系谂办法咧，去到继续用住只鞋先。 系点解我咁讲咧？小伯，你用呢一个方法咧，同呢位女士用嘅方法差唔多。 佢系高踭鞋呢位女士。 佢就唔系，佢系行行下街个凉鞋啊。凉鞋烂咗，但系乜凉鞋得嗰条带嘅啫嘛，得两条带。 拖鞋嚟噶嘛，嗰个凉鞋啊？ 凉鞋，佢真系凉鞋嚟嘅。佢咧就系你个脚前面啊，最前面即系脚趾对落少少咧，咪有个带嘅。即系通常最靓嗰啲款就系嗰啲带好靓咁样噶嘛。佢嗰个位断咗，咁就仲衰。因为即系同我觉得同你嗰个 差唔多 胶带一甩咗啦。咁于是咧佢就谂紧，唉点算好咧？冇理由好似你咁即系一样啦，冇理由赤脚行噶嘛。于是佢就谂下，咦唔系，我饮紧杯咖啡。你连锁店有啲咖啡咧，咪有个杯套嘅，即 系 隔热套 啊， 纸噶嘛。 系啊， 佢就套落去自己对鞋度咯。於是 work 喎，仲要即係佢話仲要係即係外觀當然冇咁靚啦，咁但係仲可以令到佢短時間內行咗都幾百米喎，佢話。 係啊係啊，得啊，因為個紙都仲可以捱得住嘅。 係啊，佢話 長又唔得啦。 係啦，咁應該都唔得啦。但係我諗翻起我以前咧，我又未至於斷嘅，但係我係準備得唔好。咁做乜嘢咧？我要去 interview， 我要去面试。咁但系嗰个就唔系啲咩实际嘅面试嚟嘅，佢有啲学校嗰啲模拟面试啊。 哦、 我系考试嚟嘅，其实系考试嚟嘅，计分嘅。咁样咧就话啊，你要着到成套 suit 咁样嘅，即系商业嘅装扮啦，懒要着啲恤衫啊、西裤啊。咁对鞋又唔可以系波鞋啦，要平底鞋啦。咁、但系平时我唔着平底鞋噶嘛，即系我系波鞋走天下噶嘛。 哦 咁然后咧，我就揾到我阿妈嗰对平底鞋嚟着， 吓啱着啊， 就系唔啱啦。我仲要咧前，仲要系前一个钟，我先系试对鞋啦。 哇，呢个人好有承担喎，前一个钟之后先试嘅。 我连个面试都冇乜温书，就考仔得啦，得噶啦咁样啦。咁样咧就真系着落去，咁谂死啦呢次，真系太大啦咁样啦。最后屘你估下我点样解决？ 加鞋垫， 冇鞋垫屋企， 冇鞋垫啊，踩报纸， 差唔多。我就系将啲纸巾塞入去咯，塞到即系最笃笃嗰个位啊，即系脚趾嗰个位咧，对鞋度。之后咧就咁样行啦，都发现咧系好难行嘅。但系我又要赶时间。 咁你去到入去之前先换咪得咯？ 咦，系 系咯，真系唉，得噶啦，唉。 咦，系喎， 咪咯，拎咗翻去先，跟住去到入门口之前先换咪得咯。 咦，系喎， 真系俾你激死啊！ 我冇，我就咁真系咁样搭车行过去咯。嗱，但我搭嗰程咧系搭的士嘅，都冇事。翻嚟嗰程啊，真系恐怖啊！我真系行得好辛苦，我就系想除咗对鞋咯，同埋啲纸巾会系咁即系塞住咗你嗰个脚趾，其实劲痛噶咯。但系真系好蠢，我真系喎。 系咯，系啊，好彩你都讲个重点，真系好蠢啊。 好啦，咁系咪大家如果下次即系同我哋一样遇到啲类似嘅事咧，都揾到啲急材，揾到啲方法去解决啦。 松跳躍，這暗黑市場卻發覺異樣，蒸爐氣氛彩蛋編排上，差你半怪上，明明未曾取形，然而自作聰明，講笑沒人應。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Lee，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导致相隔个。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化启嚣张，将人物设定向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被行为越见反常，竟然还骚 扰。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导致相隔降越被看越乱错。当抽身观看，先可否释怀？还惊吓发现，唔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 这首歌是陈柏宇的《日常事故剧场》。 晨光百科， 平时大家会不会说睡不着觉呢？有时我太多事想的时候都会睡不着觉的。咁瞓唔着觉点算呢？其实如果咧你瞓咗喺张床上面15到20分钟都瞓唔到咧，就唔好继续瞓喺张床度啦。不妨试下起身揾下其他嘢做、哦，而且咧系如果可以啊，咁你就去其他地方，即系譬如你喺睡房瞓觉咧，你就试下去下书房行下，或者坐下，或者咧去到厅都得噶、哦。点解咧？原来咧呢一招系源自于一个叫做刺激控制理论。即是说我们在某一种刺激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学习以某一种方法去采取行动了。即是什么意思呢？譬如我们想将睡眠和寝室的环境搭在一起，即是我入房睡觉就真的睡觉的时候呢，那你就一定要在你需要睡觉的时候，真的睡的时候你才回入去你的睡房，这样呢就会比较容易在下次睡觉的时候即刻就睡得着了。咁另外亦都可以试下一啲放松嘅技巧啦，例如就係用个鼻去吸气，咁啊数到1至4嘅时候觉得个肚呢充满空气呢，又可以同样数返1至4将吐返啲气出嚟。咁样呢，如果当然啦，如果你有少少晕嘅话就真係即刻停止啦。咁希望大家呢下次咁啊都唔会好似船仔咁瞓唔到觉。又或者呢係试下一个叫觉察法啊，就係淨係观察自己嘅呼吸。咁样呢都係有效咁样去放松压力嘅。咁我听一听 KOL， 睇下海讲啲乜嘢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QL 系列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阿海早晨。 早晨，小 柏，喂，做咩咁开心啊？今朝吓， 系啊，你喺度介绍咧，你系讲介绍我咩？时装 仲 有 达人啊，你系啊？ 你开头有啲口实啊？ 啊，系有啲咁嘅事？ 你有啲咁样咯。你唔好以为我听到，我听到。 因为你个朵咧就太大啦，我又惊自己讲错。哎呀，你唔好讲衰嘢。唔喂，咁啊，上个星期我哋都有讲过咧，就系、是你喺呢一个嘅时装周，就香港嘅时装周啦。咁啊，有得去呢一个嘅有份出战，咁啊都叫做有份出战。 出战啊！系哟，虽然我哋就喺个小战场嘅，咁大战场嗰、那个上个星期都有提过嘅。大战场嗰个咧，我哋叫做行一个 main stage 啦。咁但系个小战场咧叫做 mini parade， 咁我哋都开心嘅，因为咧就唔系你话行就行噶，你可以去参展咧，基本上你俾钱咧就得嘅，或者甚至乎有啲就会被邀请你入去参展嘅咁样。咁但系你要行 show 嘅话咧，其实就以我所知个 mini parade 咧，其实就佢系要邀请咯。咁我哋都好开心，因为佢拣咗五个 brand 去行嘅啫。我哋就系 Being Selected 嘅其中一个 brand 去行嗰个 show 咯，行嗰边啲 parade 咯。 所以咪威威咯。咁啊，但我哋啲 威 噶，咁你见唔见 啊？吓死死啊！ 见唔见我又俾人邀请？唔会啦，我哋啲烂身烂世嘅。好啦，咁但系咧， 我下次邀请你咯。我上次争啲冇 model 啊。 系咪啊？你要啲史力加身型嘅揾我喎，有冇啊？ 可以，啲衫有弹性噶嘛。同埋我哋好多嘢都系，不过未必做得切。好多嘢都系临，即系唔系临时嘅，即系我哋都系为咗行呢个 show 先至去做嘅。譬如行 show 本来套衫系三加裙，咁但系我哋要有效果噶嘛，你有个 on stage 嘅效果咧，可能我哋要再做多一啲嘅 accessories 俾啲 model 去行。 系啊系啊， 所以紧张嘅紧张嘅成单嘢都。 哇，好玩啊！咁但系我知道你喺呢一个嘅叫做表演入边咧，都涉猎咗好多嘅范畴啦，亦都见到好多嘢啦，可以慢慢讲。因为我哋一般普通嘅市民咧或者听众咧，未必可以去到咁深入啊。就算去欣赏呢一个 show 嘅时候，都系睇到表面嗰啲 show 就系佢哋嘅心血啦。咁我知道咗嚟紧嘅 trend 系点样。咁但系入边咧有好多好深入嘅嘢咧，例如原来讲紧嗰啲嘅叫做衫嘅物料咧，都有好多极具分量同埋一啲新嘅思维喺入边嘅。 会噶，因为咧，其实今年咧，因为 Center Stage 啦，成个 event 叫做 Center Stage 咧，都会有个 theme 嘅。其实咧，佢今年咧，其实都系同一啲身心灵嘅健康啊，都会系有关系嘅。我谂点解我哋会被拣中，会系去行嘅 show 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嗰、那个呢一批衫。呢、这個 collection 嘅概念咧，其實同嗰個大會嘅主題都係切合嘅。 嗯， 咁點樣身心靈健康呢？其實就係、是可能我哋同生活上面好多細節啦。 嗯。 譬如你著衫環保啲啦。 嗯。 著嘅衫靚啲啦。 嗯。 或者你對得住個地球啦，咁、你自然咧，你嘅身心靈咧，好似都我冇做壞事喎， 係 咪啊？咁你都會健康啲喎，我唔知啦，咁樣啦，即係都可以扯得埋。咁因為我哋今批衫咧都夠膽講咧，都真係幾對得住個地球嘅。因为我哋成日会讲，环保时装，环保时装讲咗好多年啦，听都听到厌啦。究竟系咪真系环保？嗱，各位听众朋友，你买衫嘅时候都可以研究多啲，学你话斋，深入啲去研究啊。唔系净系话，我识时装，我先识研究。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绝对有权利去了解究竟嗰件衫。喂，你话环保啫，你可以问一下噶嘛？ 吓，系啊，系啊。 佢究竟有几环保？嗱，我人哋嗰啲我就唔知啦。咁譬如我讲我哋自己呢一批衫啦，我哋嗰、那个譬如我哋嘅女装系列啦，我哋全部咧都系用一啲咧回收胶樽，然后咧将啲回收胶樽咧打碎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佢变成咗一啲嘅纱线。 哦，即系再去打碎咗佢，即系溶咗佢，再拎佢做嗰啲线咁样。 系啦，再去做线，然后做布咯。 哦， 然后啲衫就系咁样嚟啦。所以你着上身嘅时候咧，其实你唔经唔觉咧。原來你係著緊一啲咧回收被處理經處理過嘅回收膠樽喺個身上面，但係你又唔好諗啊，會唔會介啊吉肉啊？喂，大佬咁處理過啊嘛，而家個技術科技好成熟噶啦，仲要係超輕、你著咗上身之後咧。你真係好似冇著嘢咁噶！ 哦，哇，喺國王的新衣俾你講到， 係啊，真係好似冇著過一樣。然後咧，因為我哋嘅布料啦，除咗係用呢一本布之外，我哋有啲隻係正式啦，我哋都會做咗一啲咧叫做 digital printing。咁可能大家都會講啦，喂阿海 ，digital printing 我又聽咗好多年啦 ，print 啲嘢上去啫嘛，有幾特別啊咁。我哋其實今次咧嗰個概念咧就係用咗小白就好啱啦。我哋用咗啲所謂山系嘅概念，山系加城市結合。 咁係點樣 嘅？我哋做咗一啲咧 digital 嘅 printing 嗰個設計咧，就係、是、啲碎片化。譬如你可能見到咧，有啲有啲可能啲幾何圖形嘅碎片化，其實可能咧呢一啲咧就係 designer 佢裏邊佢會諗到就係、是，咦？當我哋行山嘅時候，我哋見到樹木，会是怎样样的、但我们不会整棵树印上去的嘛、我们将它抽象化了碎片化了、就是将这些大自然的景色呢我们将它碎片化了、变成了一些设计图案、再用一种叫做热升华的技术来去印上前三度、热升华的技术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在你整个 digital printing 的过程里面呢你是不会释放到一些有害环境的物质 哦，即是连制造件衫的过程里面其实都尽量去到爱护地球了 冇錯啦，咁我哋另外咧喺布料嘅用量方面啦，我哋真係用盡塊布咁滯噶，我哋係用佢用到個布用量可能用到99%至99%或以上嘅，即係 minimum 我哋用塊布都用到99%，變咗我哋嗰個 wastage 咧係極少， 係 就算你話塊布我哋財唔盡嘅話咧，我哋都會用嗰啲咧布碎嚟到做，就係、是、譬如我哋今次出 show 啦，model 嘅 accessories 啦、或者我哋会将佢变成咗啲超轻嘅你行山用嘅毛巾。 哦，系、哦， 可能嗰 1% 我哋就系用咗啲行山嘅毛巾啊，攞嚟做咗。 吓、啊，咦，咁系、哦，真系、哦，个 size 又啱、哦，又唔使话太大件嗰啲。 同埋好轻啊，你搭喺颈嗰度，你可以摺落条领度，你将佢做一个索汗又得啦。或者你攞佢嚟真系出汗啊，你攞佢嚟抹身啊，咁样咧，其实都系超轻。所以点解我话嗰、那个？我哋個用量咧係用到99以上嗰、那個損耗啦，我哋所謂叫做，因為用布咧，你或多或少都會有少損耗嘅、可以低過 1% 咯。 哦，咁啊，呢啲嘅物料咧，其實我有陣時見到好多唔同品牌都會有啦。咁呢啲物料咧，其實有冇劃分啊？呢一隻嘅雖然都係塑膠做嘅，但係佢就會吸汗啲，佢揮發得即乾得快啲。有啲咧就佢真係好焗㗎咁樣。其實有冇分等級㗎？ 都是要揀，冇錯，你講得好啱。其實都是要揀，因為你始終隻物料啦，都會經過處理啦、製作嘅過程啦。咁當然你想做到嗰個效果係點樣？譬如我哋都係一啲山系，或者我哋攞嚟做一啲嘅女裝咁先算啦。如果真係攞嚟做山系嗰批衫咧，其實咧我哋就係真係做到佢係個排汗度好高啦，好輕身啦。跟住你會有少少叮咁多，你會同埋我哋無縫嘅。如果真係山係跑山嗰啲衫係，所以你唔會覺得會隻袖會有個車邊咧，你會覺得刮刮地咧。我哋連呢樣嘢都冇噶。 係啊，因為我有試過咧參加啲山係嘅比賽咧，咁佢哋成日都會有啲咩大會衫嘅，有啲大會衫咧係 O K 嘅，即係坦白。有啲大會衫咧係兩個字嚟形容就係把鬼嘅。第一咧，你著起上嚟嘅 睡衣，你唔好攞嚟打鬼先。 即係咧，佢我又著過咧，就係好厚，個感覺好厚啦。第一。 第 二刮佢都少少刮啫，呢个我都唔怪佢。但系佢着起上嚟之后，你发觉咧，你个人越嚟越热啊！即系佢 重磅咯， 系啊！佢重磅之余咧，同埋佢令到你一汗，佢索咗之后咧，件衫好重啊！ 再重磅， 系啊！咁啊，再重磅，所以我就会觉得咧，原来呢一啲嘅叫做塑胶衫咧，佢系咪都有分等级咧？咁好彩你解释咗啫，我就知原来真系有分嘅。 因為真的會有不同物料，譬如我們的女裝系列，所以女裝系列我們是一種很薄很薄很薄的風褸的物料，所以你說我袋落袋，譬如女士們出街的，我當它一件時尚的衣服穿又得，你真的拿它來跑步又得，因為我們本身都會出了一些是 functional 的，譬如後面我們會有一些袋，你真的可以譬如袋部電話袋包紙巾啊，袋張八達通啊，或者你大廈嘅入去大廈嘅時卡啊等等，其實可以將呢啲放喺身，因為本身件衫已經好輕啦。咁如果你再將呢啲擺喺身咧，其實你都會覺得都唔會話好負重啦。同埋我唔敢講我哋批衫係防水，因為防水你都要做測試，可能防水你真係要著到 Gore-Tex 啦。但係即都係一種另外嘅物料啦。我哋批衫咧係線水咯，咁所以你話你普通你落雨天啊。再去跑步啊，有頂帽笠一笠個頭，唔好淋親啊咁樣，其實都係好適合嘅。但係，所以我哋點解我哋會叫做時尚環保，咁亦都切合咗今次大會嘅主題。咁、我諗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啦，所以就係咯，都被選中參加呢、這個行下一個 mini parade 啦，一個小型嘅時裝嘅 show 啦，咁都係開心嘅。 喂，我問多一句關於物料嘅問題啊。其實啲物料頭先就話有啲排汗啦，咁彈性咧係咪縫真塑膠做嘅衫就一定有彈性㗎？ 唔一定都要睇嗱。我哋做去跑步嗰批衫咧，其實就有少少彈性嘅。 但是呢如果我們做女裝那批衫就是沒有彈性的，所以 都要看看它用完那批紗線，即是它織完出來那批紗線，因為你 有可以有不同的厚度啦，你可以將它 mix 完出來呢就是會不會巢啦，我自己揀的那些就首先是一定會揀不巢啦，所以都好看它的織法啦各樣東西呢，然後你出來你想個效果究竟是怎樣。 哇，好多 學問喎！甚至有啲學生識咗啲暗格紋都有嘅，而家好興咧做啲暗格紋嘅風褸啊，咁樣咧都可以嘅，所以都好多好多嘅選擇咯，坊間都咁真係問清楚。如果你買衫嘅時候真係問清楚，件衫環保得嚟有幾環保啊？係咪真係排汗啊？你話如果係即係索汗同你嗰個跑步嘅時候，你嗰個舒適度咧，其實有爭好遠噶嘛。 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去買衫嘅時候要揾多啲資料，先至揀一件啱自己嘅衫。呢、這個好緊要，係啊，即係布料係非常之重要啊！我哋今日布料、學住咁多先，下次又再揾啲其他 topic 同阿海一齊講講啦嚇。 是啊，可以讲下啲咧， okay, 真係讲下啲周边嘢啊，即係讲下啲有趣嘅，因为咧去到最尾一日咧，其实都几搞笑，即我都冇諗过，咦，喺一个时装嘅 show 里面咧、你竟然会遇到一啲咁样嘅状况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咁啊，下个星期讲呢、這个。 OK。 好，唔该，好，拜拜。 好，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六分的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28度的气温啊，咁啊见到个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都已经出咗嚟啦，咁啊大家注意住补水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先有啲嘅食衣练习通告嘅，咁啊望一望啦。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听到啵啵两声之后呢，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直播室嗰度点点人头先，八月后到 船仔到， 系啦 ，Didi 到 啊，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 Didi， 咁啊唔知道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出面驾驶人士系咪都系正常嘅态度去到驾驶咧？ 希望系正常嘅态度啦，暂时咧就未有收到啲特别嘢影响到路面挤塞嘅，咁都系行常嘅车龙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进。花园个樽颈位车多，排到去果栏嘅，咁有啲紧急维修咧，封路提一提大家。咁呢条道路就比较主要嘅，就系龙翔道啊，好多人行啊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琴日已经封咗噶啦。啊，我以为好快开翻啦，唔系、今朝见到仍然封闭噶。 竟然系， 系啊，大家留意啊，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嘅。咁另外啦，联合道咧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啦，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少少好嘅消息咧，就係荃灣嘅荃景圍咧爆水管嘅早前，咁就荃景圍近住荃景花園啦，實施單線雙程嘅，咁而家爆水管咧就已經搞掂曬啦，維修好啦，咁就回復翻正常嘅行車線，咁呢一段嘅荃景圍咧就不再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 哦，咁啊好啦。 咁除咗好消息咧，另外都有一個好消息嘅。就喺港島區嘅，司徒拔道53號咧，早前咧就係受呢一個冧山泥影響嘅、大家都記得啦，應該就仍然係實施單線雙程嘅。啊，今朝早咧就收到消息開翻啦，司徒拔道啊，53號開翻。咁但係咧提一提大家，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咧，就係、是、石澳道近爛泥灣、黃麻角道近聖士提反灣、菠蘿斜路啦，近住隔邊朗新村。咁另外咧全線封嘅咧就係筲箕灣嘅耀興道啦，來回方向全線同埋中磡角道。 道，近住中坎角道公園嘅唯一行車線咧仍然封閉㗎。咁所以咧，巴士啊，城巴77號啊，瑞巴110同埋606號仍然改道嘅。咁另外咧，新界嘅專線小巴啦，59號 K 咧都係仍然改咗做國際橋景江做終點站啦，就入唔到去連麻坑村嘅、 哦， 就係咁啦。 咁啊，連麻坑村嘅村民就要留意住啦， 都可能要少少時間啦。咁但係好消息就司徒拔道開翻嘅，大家可以行翻呢段路啦，比較暢順啲。 大致上都冇乜特別大嘅問題啊嚇。咁啊，如果要留意，可能即係譬如九龍嗰方面嘅就係龍翔道係嘛？ 係啊，會修路啦，咁啊封咗嗰條線咧，可能影響比較大啲。 係啊，封一條線都幾麻煩啊！你知都係好繁忙嘅一條路嚇。 係啊，總之係主要嘅道路啦。 冇錯冇錯， 都係嘅。一封咗咧，就係樽頸位咧就差啲嘅。 係啊，冇錯啦。咁啊，大家駕駛人士都要互相忍讓啊，去到嗰個位可能會慢少少，你讓下我，我讓下你，咁啊好快到㗎啦。 冇錯， 開開心心係咪啊？忍讓好緊要嘅。係 啊， 冇錯。咁啊講開啦，講得開心嘅。今個星期六咧，你哋唔係星期六，今個星期日咧係星期六開始封路，應該咁講。星期日咧，你哋知唔知天水圍咧有個叫做跑步比賽咧？ 我知天水圍係有個比賽嘅，即係每年都會搞嘅。但係其實我唔係好知佢 exactly 係幾時嘅。 十 K， 佢就係星期日開始嘅。係 啊，你都跑到嘅船仔。 係啊，唔使啦。 但係佢依一個嘅比賽咧，都影響都幾大啊！成個天水圍區咧好多地方封咗啦，巴士又開始某啲時段開始封路啦，所以同提一提大家，因為你知啊，你搭巴士明明係預咗個站落嘅，哎呀，點知又改咗路冇喎，咁係好禮計啊！ 係啊。礼计， 我都喺你度学噶。其实我都冇，我个年代都唔兴讲礼计。 其实我喺彭仔嗰度学噶。 其实我系喺你哋两位度学噶。 系咯，礼计啊，其实即系论尽咯。 即系论尽啊，拿手唔成世啊，咁样咯。系。 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呢一个咧就系起点咧，就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啦，近住天秀路嘅。咁呢一个比赛就系、是原来系要16岁以上嘅人士报名嘅，不分组嘅。咁提一提大家啦，点解咧？因为佢星期六晚咧凌晨4:00開始，即係我哋叫做星期六嘅夜晚啦、到第二日嘅星期日上晝10:30咧開始封路嘅。咁、我同大家講下某啲嘅封嘅路段啦，好冇？咁就係頭先我講嘅時段咧，就封咗天影路同埋天悦路啦。咁、另外好啦，由凌晨嘅4:00又褪時間咯，到上晝嘅11:30，頭先10:30嘛，到11:30咧就封咗另外一段路咯、就封咗天秀路啦同埋天輝路嘅。好啦，咁另外一段時間就凌晨嘅5:30開始至到上晝10:00 啦。越封越多， 越封越多嘅部分嘅天影路同埋洪天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啊，嗱啲高速公路大家留意啊、元朗公路去翻洪天路嘅支路、那個出口咧都封咗嘅。 即係天水圍嘅朋友，如果要去元朗就未必行到呢一條路啦、 因為元朗公路去翻落翻洪天路嘅支路出口嗰個位咧。 要再兜第二條路先。 冇錯，咁佢到時都有好清晰嘅路牌嘅，所以就我咁重要咧，今日提一提大家。 啱啱。 好啦，咁另外啦，由星期好啦，星期日嘅上晝7:00至到上晝10:00咧，就介乎天瑞路同埋文德路之間嘅一段天華路咧，就封曬添。咁當然啦，頭先我講咗啦，好多交通嘅改道，咁就唔喺度讀咁多啦。咁但係巴士線咧，哇！我睇睇下都好多， 其實因為 都唔讀咁多， 因為我明嘅，因為咧你點解會咁多咧？其實天水圍好多巴士路線咧、其實佢入得天水圍區嘅時候，好多時佢都係會兜幾多隻村嘅。 啊，同埋天水圍好多市民居住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 咁啊，多條巴士路線啦，頭先講咗改道行駛啦，咁但係專線小巴咧就有4條嘅，咁所以可以讀俾大家聽，唔係太多啦。34號 A 618啦。621啊，三條應該係講多次啊，34號 A 啦，618、621咧，依三條嘅專線小巴咧都需要改道嘅，除咗多條嘅巴士線咯。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咁啊，天水圍咧一帶啊，喺星期六嘅凌晨開始咧就已經有封路措施啦，就係、因為受依個天水圍嘅跑步比賽影響嘅。咁大家留意留意啦。咁講開跑步啊，小白你都好中意跑步嘅喎。 一般啦、啊，一般啦、 啊， 都會跑嘅、因為可以即健康嘛，健康就要做下啦。有陣時未必諗自己中唔中意嘅，反而覺得如果俾自己健康咁，咪做啲咯。 咁但係如果俾自己健康，有第二種運動嘅選擇，你當然會選擇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啦。 咁梗 係 啦， 我就係咁樣。我成日聽人講跑步跑步啊嘛，好啦，我試下啦，喺源於一個嘅海邊跑下，真係哇！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唔中意嗰種感覺。同埋唔知咧，有啲好多人中意啦，當然有啲人跑成2-3個鐘頭，我好多朋友都好中意，但我覺得嗰種感覺唔係咁舒服啊！我寧願喺屋企跳健康舞。 哦， 我會覺得依個運動對我舒服啲、快速啲。 即係我細個睇嗰啲 aerobic， 係啊，跟住佢嚟跳咯。我覺得都係健康 一二嗰啲 啊。咁但係跑步同埋咧，我覺得跑完之後咧。 即係膝頭哥咧有少少唔舒服，不過可能咁樣，可能你跑的時間，因為你始終第一次跑會一路唔習慣。 其實 會 唔會因為你第一次跑你就會跑太長啊？諗住 唔係，我都唔係跑好長啫嘛，跑大約都係八個字啫嘛，都唔止 八個字，即係40分鐘。 係啊， 咁唔好 慢噶喎。 如果你係咁即係平時冇跑開步嘅話咧，其實我真係真心啊，即係我都聽好多嗰啲專業嘅跑手咧，佢哋話其實咧任何人開始跑步嘅時候，梗係會覺得辛苦嘅，唔好因為第一次跑步俾好大壓力自己，就覺得我人哋都係跑，譬如跑5公里或者跑4公里，其實你只要肯，譬如落去跑1公里，而你跑得舒服嘅，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 其實點樣講，我又唔算話真係好跑，急步快，即係咁樣講。 即係競步嗰啲又 係啦，其實我就用跑嚟形容啫。 其實試下咧，即係短少少嘅。咁你譬如今次我跑，唔好話跑啦，即係 急步 咁樣，譬如1公里咁樣，1公里啲人哇咁少嘅，唔好理人哋，即係你自己覺得舒服啊嘛。你1公里開始咗，咁我聽日咪1公里加到100米咯。 係。 咁你慢慢慢慢加上，你就發覺你可以令到自己快樂。其實做呢一類型嘅運動咧，除咗係健康之外咧，能夠持之以恆就係因為佢俾到你快樂。 冇錯，中意依一種係覺得快樂咯。 係啊， 我見到好多人一路跑步一路聽住歌噶，係 啊，插住個 headphone， 我 都唔得噶，因為咧插住個 headphone 咧，第一我其實我都會覺得危險嘅，係啦，因為我想聽下路面嘅情況。第二咧就係我會覺得嗰啲歌都好影響我嗰個跑步嘅節奏， 所以真係好多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㗎， 有啲當然有啲人有帶，有啲人冇帶啦。但我都唔係淨係試咗一日嘅，小白我都試咗幾日啦，覺得嗰種感覺都係麻麻地啊。 咁啊，玩翻一二一二 快，我中意嗰種感覺，所以我就停咗啦。咁但係你講得啱啦，即係其實咧做運動係好緊要嘅，對健康係好似屋企人咁，我成日都話：哎呀，你年紀開始大嘅話咧，更加要做多啲運動，唔好成日瞓喺屋企咧，你手腳喐多啲咧，所以咧會令到人健。 系啊，我哋年纪都开始大，都要做翻多啲运动。 啊，系咩？唔觉啊，吓，系咩？听唔到啊，成日都觉得自己青春开心啲。 好啊，唔该晒你。Okay. 好，咁啊，搵个青春嘅出嚟先。喂，阿船仔， 系青春嘅喺度。 系啊，青春嘅喺度啊，咁啊，20头多嘅啫，你都系。好啦，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热、啊，酷热天气警告、 啊。系啊，热啊，但系咧，啱啱呢一个位咧，喺广播度咧，可能比较啱啱好阳光先啱啱出嚟咧，喂，又几好、啊，有少少微风、 啊。吓、啊，哎，咁啊舒服咯，而家 系啊，好舒服啊，同埋终于，前个礼拜成日都落雨咧，依家今个礼拜开始咧，就真系阳光普照咧、 嗯， 人嘅心情都越嚟越好。 啊，咁啊好啦，系咪叫得蓝天啊？而家出边？ 见到蓝天白云啦，仲有阳光，好开心啊！见到呢个情景， 哇，正！ 我唔系好中意落雨，就好似我唔系好中意蚊一样。 蚊啊，都应该唔会好多人中意嘅，除非嗰啲研究蚊嘅人会中意蚊咯，我估。 唔知点解呢期咧，我系真系疯狂被蚊啊！我净系今个礼拜，我谂我又咬咗10粒以上咯。 哦，啲前辈咧成日话咧，咪食嘢食甜嘢食得多啊，最近。 又冇啊，即系我系正常嘅，但系可能最近行多咗啊，因为平时譬如我而家翻学咧，嗰度有好多山好多树，咁已经多蚊啦。咁另外咧，而家我又真系成日踩单车由屋企去即系火车站， 唔系几分钟，你都讲到自己好似 唔系啊， 操车咁样， 唔系啊，因为之前咧我自己架单车整坏咗啊，我整坏咗架单车，所以我就企咗喺路边自己整翻啦，即系咧真系整咗半个钟咁样啦，即系哇咬到咧不堪入目。 系唔系啊？你而家系嗰啲嘟嘟单车嚟噶嘛？你而家唔系咩？ 唔系，我有埋自己嗰部噶。 我有翻自己嗰部啦，你哦。 系啊，我有两个辘噶，而家好叻噶。 系，犀利犀利，古仔啊古仔。 唔系，咁就点解会讲咧？因为咧，我譬如我同我阿哥一齐行咧，我永远都系最野蚊嗰个嚟嘅。咁、 哦、 然后咧就发现原来关有可能系关血型事嘅。嗱、哦，大家都普遍知道咧。 咦，咁我可以约你行山、啊。 我唔会同你行噶，我一定唔会同你行噶。首先我已经追唔到你嘅速度啦， 唔紧要，唔紧要。 第二咧，我唔想帮你吸晒啲蚊。 系啊，你帮我吸蚊就得噶。 我冇呢个兴趣。 喂，咁讲翻个咩血型先 系嘛？讲翻先嗱，大家都通常都知道 O 型系最野蚊嘅。 系啊，我 O 型噶。 我系咩？我都系。 系咩？ 系啊。 咁你有啲咩？你记得揾我，我帮到你。 O K， 咁啊，系嘅，可以帮你波树。 系啦，系啦，喂，咁继续讲先。O 型跟住咧， 系啦 ，O 型系第一个啦。咁之后咧，原来点样？即究竟第二野蚊系咩血型咧？原来系 B 型，之后系 A B 型， 嗯， 同埋 A 型嘅。 即最最少機會率被咬到就係 A 型，原來係啦 ，O 型血俾咬俾蚊咬嘅機會率咧係 A 型嘅。高差唔多 1.7 倍咯！ 哇，我呢刻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伟大啊！同嗰啲队友去行山嘅时候， 我都好伟大噶。所以咧，我而家其实你大家都唔可能大家唔知道，我系成日都有蚊拍水摆喺我个袋度。 系咩？ 你随时随地你问我，我都会有支蚊拍水喺度。 哦，我冇啊，我都系谂住见到蚊嘅时候拍佢噶咋。如果俾蚊叮到，我都系用嗰啲传统方法，咩打十字嗰啲咯，冇用噶。不过即系分散咗自己嘅注意力咯。 系啊，因为我冇办法，我系有啲皮肤敏感咧。如果我一咬咧，我就会生水泡咯。 系咩？咁紧要噶你？ 点解你个系咩咁开心嘅？ 我结窒咗一窒添，唔好意思啊。 你点解咁开心咧？起水泡唔开心噶 ？OK。 系啊，我关心你啊，即系我哋一喺个机会关心你，知唔知啊？ 真系多谢你啊，真系好开心啊！咁我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 好啊好啊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嘅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 好，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啦。咁啊，另外见到出边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紧噶啦。 CIBS 人人广播 节目系可以用嚟探古寻源嘅， 古人古迹古事。 界石咧，一般就系一嚿石头上面写一啲嘅文字，嚟到显示出一个分界线嘅。从政治角度嚟讲，地域的分界，例如好像在清代的期间，我们香港和深圳之间有十几旧的边界的分界石头。 CIBS 节目《古人古迹古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 骆家峰在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立定志向， 大概系6、7岁嘅时候已经好中意 lift 啦，不停去研究啲零件嘅原理啦。咁10岁左右咧，我系立定咗就系同爸爸讲，坚持我 form B 我要走，我6岁我要发展个梦想。 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家峰展翅之路。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38年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悠卡。详情请看乐悠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咧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啊朝头早嘅7:22咯，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揾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系啦，咁啊我哋之前咧都有关心过咧，就系小朋友啦，当佢哋食嘢嘅时候各种嘅营养，咁今日咧我想关心一下啲长者咯， 老友记 系啦，咁唔知道佢哋食嘢嘅时候咧，嗱除咗系营养需要均衡之外啦，咁可能在咀嚼上面我们都要多些留意，那么什么的营养或者哪一类型的食物呢才是啱他们呢？咪咪， 冇错嘅，长者咧又有个特别需要，即系其实咧有特别嘅需要，就系你有所讲，我哋上次嘅小童啦，咁因为佢成长啦，咁而老人家咧就因为佢哋身体好多机能衰退啊，或者有啲特别要去养生啲嘅咧，啲营养确实多要需要多啲嘅，咁特别好似成日讲就系、是，即系我哋最怕老人家啲骨头唔好啦，因为骨头唔好跌亲又有机会影响咗佢行动，咁所以特别个钙质啦都好紧要啦。 钙质啦，系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啲长者咧，不嬲都好中意煲骨头汤啦，要补下骨。咁但系即系大家要知道呢个系补唔到骨，因为真系个骨头汤入面冇乜钙，系啦。咁所以即系要多啲鼓励佢哋食下，即系饮下啲奶品嘅嘢啦。咁甚至乎就系食下啲有骨可以嚼到骨嘅鱼，好似沙丁鱼呢啲啦，咁啊都好高钙，同埋深绿色嘅蔬菜呢啲，系啦，佢攞钙啦。咁跟住之后。亦都有啲特別少少嘅營養素，好似個維他命 B12 啊呢啲， 咁維他命 B12 咧都對嗰啲嘅即係製造血啊等等啊呢啲都有一啲好幫助嘅維他命 B 集咁，係啦，咁所以對代謝，咁所以咧即係都要去注意，因為長者有時佢哋開始咧啲腸胃啊比較衰退啲啊，咁胃酸亦都可能會少啲多，咁會影響咗維他命 B12 呢個嘅製造嘅，係啦，咁所以就要。在飲食上做好啲啦，咁就可以從邊啲着手咧？喺啲肉度，譬如雞啊、牛啊、海鮮啊、蛋啊、奶品啊咁，呢啲都係其實有豐富嘅，咁所以又要去喺佢哋嘅蛋白質攝取度，俾多啲多元化唔同嘅食物，就唔好淨係咦食魚啦、食魚啦、食魚食魚健康啦咁，係啦，因為又係隨著年紀增長咧，魚呢個選擇係老人家非常之喜好嘅， 係啊係，因為夠腍啊嘛， 哎呀我都越嚟越中意食魚添， 哎呀。 系啊，同埋成日净系谂住白肉、鱼、健康，咁啊又淋，系啦，好多好处，所以就变咗就系、是、啊，一个礼拜成日都系食鱼啦，我哋成日食鱼啦，咁样样系啦，所以又都要注意翻一点啦。咁亦都因为其他嘅肉，好似系牛啊、猪啊或者羊啊、蛋呢啲都有丰富铁质，咁老人家亦都要知道铁质都系好紧要，咁就都系对个免疫系统啊，好多嘅精神上啊都系有帮助嘅。咁所以嗱，讲咗有钙、维他命 B 啊，有铁。咁另外仲有啲維他命 D， 咁就係去愛嚟免疫系統啦。咁亦都有證實話可以減低佢哋嘅抑鬱啦。咁甚至乎可以幫助鈣嘅吸收。咁但維他命 D 咧就難啲喺食物攝取嘅。咁就多鼓勵長者出外 曬太陽。 冇錯，係啦， 係 啦。 我剛才正直就是想問Mimi，即是長者都需要就是吸收鈣的，有沒有什麼營養素是可以幫助吸收鈣，就是靠個太陽啦。 是啊，很重要，所以不要閉上，不要在最烈日當空的時候去曬太陽，但是呢還有見到太陽在這裡或者太陽初起的呢都快快脆脆出去曬下，其實呢15至20分鐘都夠，不用一定要出去一兩個鐘這樣去曬的。 明白。 另外我都有个问题啊，因为头先讲到啦，最好唔同食物嘅种类都系多元化少少嘅，咁但系始终咧老友记就系牙咧都系渣少少噶嘛，有冇办法或者有啲咩食物系特别推荐佢哋可以摄取多元化少少嘅营养素咧？ 咁如果你话呢一类淋嘅食物嘅话咧，其实会唔会叫做烹调过剩，就希望佢煮淋啲，反而令到营养又流失咗嘅咧，咪咪？ 咁如果我哋特别讲会煮淋啲嘅呢，应该集中喺两样，就係、是、啲肉同埋啲蔬菜。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以肉类嘅话呢，煮淋啲嘅係唔会令到营养大流失嘅，因为主要我哋喺肉度攞佢嘅蛋白质啦，同埋适量嘅维他命矿物质。咁但维他命矿物质最主要就喺啲蔬菜呀、水果度。咁所以讲下肉先。咁首先啲肉真係要去，可能会去睇返个长者已经去到个咀嚼程度係咩程度啦。咁你话见佢消化麻麻但係又咬得嘅呢，咁我都鼓励情愿佢哋咬耐啲，咬难都唔好俾佢哋一下子就话消化唔好，我转晒啲淋嘢，因为咁样会令到佢哋面部肌肉开始唔使嚼唔使剩啦，会慢慢衰退得更加差，咁就令到咀嚼都系一个问题。因为佢牙齿啊嘛， 如果已经有一半咧系假牙，咁点好啊？ 咁佢仲其實咬得到有牙力嘅咧，其實互相配合嘅面肉啊、牙肉啊、牙齒嗰啲係大家面即係互相配合去做個咀嚼，唔係淨係棚牙嘅。咁所以如果佢做得好嘅咧，其實繼續鼓勵，只不過話牙照爛啲先吞啦咁。係啦，咁但係如果已經去到真係差嗰啲嘅，咁可能就變做粒粒先啦，或者揀啲肉係比較軟身啲，即係譬如豬咁都係有啲柳梅嗰啲淋滑啲地方，咁可能有啲就硬啲嘅，咁就唔好俾啲硬位置。好似雞又係雞髀肉會比較淋滑啲，咁就唔好俾雞胸啊咁。即係我哋可以特別係啲肉嘅質感，魚亦都有啲魚係實肉啲，有啲魚係淋滑啲嘅，係咪？咁我哋可以喺呢啲着手，係啦。咁跟住真係再食唔到嘅話，就可能會變碎啦。咁菜嗰啲都係啦，即係一條條可能太長，佢哋咬唔爛嘅話，就剪短啲，或者到真係再差嘅就剁碎佢，就唔好即係真係俾啲長者見到即係唔好俾我哋見到啲長者每啲菜每完啲咗啲汁就掠翻曬啲渣出嚟，咁其實就冇纖維攝取，對佢哋便秘都可能做咗一個好大嘅影響。 揾阿 Brenda 出嚟幫手，得唔得 ？Brand 一聲，然後蔬菜汁咁得唔得咧？ 嗱，呢個嘅話蔬菜汁可以間唔中飲，但如果正餐啲嘢攞曬嚟 blender 嘅咧，呢、這個長者可能真係有吞嘢嘅問題噶啦。咁呢啲就可能要經醫生啊，再經言語治療師去睇下點樣去配合個質感，使唔使加啲凝固即係一啲嘅 thickener 我哋會令到啲食物結啲啊，定係點樣去配合個質感，等佢食到唔會俗親啊，如此類推。咁嗰 part 應該要擺落去啲即係專家去。平衡下啦。 嗯，系咁啊，唔好谂住即系唔照啊，尽量都系 自己就咁搞匀。 系啊 ，keep 住用照咧，即系对吞烟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噶。咁啊，亦都唔好谂住话，我搵啲入口即用嘅 A 五和牛咁，嗰啲营养唔同噶吓。 心脏唔得啦，食得咁多脂肪系啦。 系啊系啊，咁啊各位长者老友记啊，都要留意住自己食嘢嘅问题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美明，我哋下星期再讲，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已经指示电信商封锁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网站。警方昨日再就 JPEX 案拘捕多三个涉案男子，年龄介乎25至32岁，他们涉嫌串谋诈骗。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警方说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而截至昨日下午，警方一共接获2086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5.25-5.5 厘区间不变，并且预计年底之前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联储局点阵图显示，今年仍然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出年将会减息 0.5 厘，但是减幅低过6月时预测的1厘。主席鲍威尔说，联储局将会逐次会议作出决策，如果合适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将会保持限制性利率，直至有信心通胀降到 2% 的目标水平。他又说从未就减息时间发出信号，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就有减息的时机，而决定减息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实际利率上升，因为通胀正是放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普京在会面之中说，今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克服美西方单边制裁冲击，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俄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规划，愿意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倡议对接，抵制单边霸权同阵营对抗，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就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单边行径不可以持续，中俄要加强多边战略协作，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坏车阻路，部分嘅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博位。另外，龙翔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比较得挤塞噶，咁而家车龙排到过去龙盘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狮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到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咧慢车噶。咁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五块田；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车龙排到蓝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你上个月去了越南胡志明市玩，去了什么地方啊？ 我参加了一个湄公河一日游。 湄公河值得去看看，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包括越南南部的一大部分，面积有39,000平方公里，一路贯穿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六个国家，亦都为越南农作产业提供肥沃的土壤，所以又被越南人称为母亲河。 那日我们一班人坐在传统的手摇船游览湄公河，近距离看到当地民众在河上做买卖，感受一下水上人家最原始的生活景象，又吃了很多新鲜水果。我们还去了参观越南的米子之村。 米子是越南美食不可缺少的原材料之一，当然要去看看它的制作过程啦。 跟住就去了越南一条小村落，欣赏越南传统音乐才子歌，它是越南南部的一门民间艺术，在2013年已经被纳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潮清自知，野外走走， 两日一夜的 camping 去到中段，究竟哪个最有潜力成为 survival king？ 我们是不会输的，为海洋而战。 哇，正面对决，而家仲有特别嘉宾胡鸿钧嚟同佢哋打打气。 林静莉、阮仲洋、杨耀聪、余海琪、黄宝瑶， 潮清自 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好快就到24节气中的秋分，气温会随着秋雨而下降， 但切记不要过早穿太多衣服，一旦气温回升，出汗着风就很容易伤风感冒了， 所以你都是要带多件衣服出街，可加可减，要锡住自己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8，我哋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咯。船仔，不如交俾你去讲个天气啊，好嘛？ 可以啊，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吹微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咁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 自从咧即系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嗰啲咧。即系啲天气差咧，天气一差一完咗之后咧，即刻变翻天气好喎。 系啊，天气好可以晒下太阳添啊，甚或 可以晒下被， 系啊，晒被啊，晒太阳，冇咁叫做湿湿立立啦间屋。 系啊， 咁啊，都多咗好多跑手们练跑嘅，见到。 冇错啦，即系譬如之前咧，大家啲鞋湿晒嗰啲咧，或者跑鞋都湿埋嘅，嗱，而家可以先将你对鞋咧。好简单咁样清一清洁佢，然后晒翻舒服佢，啲鞋咧好得意嘅，唔知阿欧有冇发现咧？就算跑鞋都系噶，即系嗱，当然唔好用热水洗啦，你就咁普通咁样洗，洗完佢之后咧，你俾佢太阳晒一晒咧，其实佢弹性可以出翻出嚟嘅。 真系啊，同埋你起码屋企咧唔使冇买咸鱼底下咧都有啲咸鱼味啊，噏住有阵时系啊，请啲朋友嚟屋企，喂，做咩啊？你系咪咸鱼蒸肉饼啊？咁啊，唔系啊，原来你系嗰只跑。 系 啦，老实讲， 仲有一个玄关位嗰度整咸鱼蒸饼， 系啊，同埋你跑得长嘅话，大家都知道啦。咁你譬如下下都跑10K 嘅，咁你真系会流汗噶嘛？ 会 流汗咁啊！你由头流嗰啲汗，好容易会射咗落只脚嗰度。 系啊， 即系噶，所以跑鞋 自己本身都会出汗啦。 同埋跑鞋咧系特别臭噶， 所以袜咧 系 好紧要， 系真噶， 真系索汗嘅袜咧系帮到你好多。 哦，系啊， 系。 呢个我都有经验， 连唔做运动嘅你都知道， 你有跑鞋咁，你咪就系得黑波鞋嘅啫。 嗱，我嗰啲波鞋系嘅，咁但系佢有，我通常一开始就会买啲懒靓嗰啲噶嘛，咁所以我都有一两对跑鞋嘅。咁、但系跑嘅时候 你有兴趣，你跟你师傅小白去跑跑佢啊嘛。 系啊，我今朝约佢跑10K 噶。 系啊， 哦冇啦，试过一次之后咧，就冇再打算跑落去，都太辛苦啦。 系，不过咧，嗱，讲到跑嚟讲咧，咁啊，当然啦，可以讲下今日啦，香港马拉松咧，今个朝头早咧就接受啊公众去报名噶啦，咁啊，2024年啊，即系下年嘅1月21日咧就会举行啦，呢个渣打马拉松啦，咁啊，率先报名咧就有好多嘅，今日咧早上10:00就会展开呢个公众报名咯，咁如果你话想体验下。全马半马10K 嘅话咧，咁要公开抽签嘅，或者咧要报个靓名咧，咁你先有机会啊跑到呢个香港马拉松。但系闻说咧，今年咧会增加一啲名额嘅，去到几多少？74,000人可以跑到啊！喂、 哦， 70,000几人都唔系少数，中签 机会都大、啊。 希望啦，咁所以跑手们咧继续努力练习啦，练习咩啊？揿下个 F5 睇下入唔入到去，可以报到名先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喂，7:41，早晨，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朋友，话屈今日把声又系麻麻地 啊， 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打要流感针嘅话咧，尽量都系睇自己有冇需要啦 吓。系，琴日打呢个流感针咧，只手仔有少少痛啊， 系咪啊？有啲痹痹地嘅感觉， 系啊，证明你咧还活着，唔系咁先，证明你打咗流感针啫，只不过 系啦，咁啊，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不过讲下身体健康咧，我都有一个坏习惯，都几唔好嘅坏习惯，就系我都几中意饮咖啡嘅。 吓，呢度我哋所有人除咗小白之外，都有呢个坏习惯。 我唔饮咋，但我会闻噶。 我以前有一个咧读演嘅同学仔咧，佢唔闻得噶。 系咩？ 你知道啦，香港有咁多咖啡，仲开地铺咧。 系咯。 佢直头系翻去湾仔学校社嘅过程入边咧，都要避开一啲有。咖啡铺头嘅街道， 咁跟住会敏感噶？ 佢会晕啊！ 哇， 咁惨！有阵时譬如有啲地方成条街都卖咖啡 嘅，系咯， 咁佢咪要剔除咗嗰条街唔可以行咯？ 咪系咯，即系譬如话铜锣湾咪有啲系卖啲珍珠奶茶，成条街都系嘅， 系啊系啊， 好啲。但如果系咖啡店嗰阵味咧，佢系会晕低嘅。 哦， 咁所以呢个系特别嘅例子啦吓。不过咧，我就好中意饮咖啡嘅。咁尤其是系以前啱啱做女16岁入行嘅时候咧，有位师傅佢系日饮7杯。 7杯。 咁我就以为 会唔会有问题嘅健康？ 梗系有啦， 好过分嘅。咁我就以为 系嘛佢。 佢已經好似免疫咗咁樣啦，所以佢再飲都冇乜問題。但我就以為係咪咧要做到好似佢咁，就要飲咁多咖啡㗎？咁我自己試下啦。咁當然發覺就唔得嘅，係會手震嘅，係會身體心跳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即刻就停咗啦。咁不過點解會講飲咖啡呢樣嘢咧？當然啦，每人對於咖啡嗰個要求啦，嗰個嘅口味都唔同啦。咁但係咧，我就最近咧聽咗有一個幾得意嘅故事，帶大家去非洲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好多咖啡豆咧，你會去專注去諗下佢來源地喺邊度啦。 係啊。 產地喺邊度啦？所以可以種植到啲咩咖啡豆，而孕育咗咩味道出嚟嘅、 最出名就係、埃塞羅比亞啦，呢個就係最傳統。大家除咗知道佢有饑荒之外咧，就係、呢個、咖啡豆嘅盛產地喎、 又或者譬如話阿歐，你前嗰排去越南咁樣樣，越南嘅咖啡又好出名啦。 但係越南咧，你見唔到佢太多咖啡豆賣，佢全部都已經成為咗成品㗎咯，好、搞笑㗎喎。 或者係沖劑咯。 係啊係啊，掛。总之佢会整咗系 end product 俾你咯。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嗰啲啊咩肯亚嘅豆啊，或者即系一又饮到好好撩楞，或者好精心啦，或者大家饮到唔同嘅国家或者唔同地方，诶、我又要讲呢、這个啦。内、地咧都有属于内地嘅咖啡豆，连香港咧， 云南 系 嘛？ 系啊，云南都有咖啡豆，云南嘅咖啡豆好出名啊！船仔真系叻啊！ 系 咁啊，其实香港都有本地豆噶嘛。 系啊， 系啊，虽然我未饮过，系唔知好唔好饮，但系。即系非洲啲豆就之前就话公平贸易啦，即系惊太剥削咁样啦。咁依家应该好啲吧，系嘛？ 基本上多翻啲唔同啲大企咧，开始会注意翻呢一个问题啦。咁、所以都令到整个行业咧会留意翻呢一个不公平嘅对待。咁点样带大家去非洲咧？咁啊，话说前一排喺论坛当中听到一个几得意嘅故事。咁有一个喺非洲当地嘅一个呢度系慈善机构啦。咁佢哋会每年咧就会揾啲朋友仔，你有冇啲咩生意嘅主意啊？有嘅话，你不如话俾我哋知。咁然之后，如果我哋中意或者觉得你做得嚟嘅话咧，我哋会俾钱你做嘅。 哦， 咁讲紧系每一位成功争取到嘅朋友仔咧，系每人获得唔算好多啦，当系$5,000咁样样，俾你可以开个头咯。 我嚟做创投。 系啦，咁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会哇，觉得$5,000可能对于非洲一啲比较落后啲嘅国家嚟讲咧，好多钱噶、做多好多嘢噶啦，咁所以咧，据闻咧喺当地呢一个嘅慈善机构一开始呢一个嘅行动咧，都非常之受欢迎，甚至乎有啲当地嘅后生仔话难过入哈佛啊咁样，系啦， 应该唔会，应该哈佛难啲， 我都觉得系，应该哈佛 难，因为佢哋始终咧人数好多啊。好多人都会想去争取呢一个嘅金钱去到支持佢哋嘅 idea， 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每年都系成万以上嘅人咧去申请嘅。咁啊当中咧有一个几有趣嘅故事，有一个十几岁嘅妹妹，大概17岁左右啦，佢个名叫 Princess， 即系叫公主嘅。咁啊公主咧就扭个 idea， 咁就话俾呢一个嘅机构知，就话我想开咖啡店。咁人哋就谂住啊，你系咪都系啲地方咖啡店咧，为你嘅地区朋友服务咧，帮下啲隔篱邻舍啊，或者系咪你自己中意冲咖啡拉下花啊咁样样？佢话唔系啊，而家全球最大嘅咖啡连锁式咧系星乜乜，第二大嘅系灯乜乜，第三大嘅系添乜乜，唔关点心事啊，唔关佢事，另外间姓添嘅乜乜咁样 样。T I M 系啦，咁跟住就 姓添。 咁跟住 你姓添又三点水个姓添 啊？唔系嗰个添啊？ 系添咩运咁样？唔系嗰个， 唔关佢事，唔系 T I M 嗰个啊？ 系啦，咁呢三大咧就系全球最大嘅咖啡店嘅连锁铺。咁我觉得喺非洲冇姓乜乜。我想系搞个系非洲本地嘅圣物物，咁样哇宏图大志啦！咁啊呢个机构睇我觉得，咦有火喎呢位年轻人， 系 值得支持下喎， 就俾$5,000佢玩玩佢， 试下你系咩事先咁样样，咁佢就攞住呢$5,000嘅美金咧，就由佢自己屋企隔篱街。开咗一间细嘅铺头仔，发觉咦 OK 嗰附近又真系冇乜咖啡店，好多朋友支持。 非洲开铺头咧都几抵，真系$5,000美金就开到铺头。 嗱，但系紧要嘅系咩呢？开咗呢一间第一间嘅手店之后咧，就开始呢个女仔觉得，咦，原来有资本就可以将我嘅主意梦想成真。咁不如我去再搵多啲唔同嘅资本啦。咁跟住咧就去咗另外一个联合国嘅机构咧，又有啲系支持创投嘅活动。咁喺嗰度咧就多啲啦，$30,000。 哇， 可以开分店或者个装修可以劲好多。 系啦，咁结果佢会点样咧？佢真系又赢到啦，咁样样。咁佢就攞住呢个大啲嘅资金之后咧，佢就话唔系。我又未做到星乜乜住，咁、但系我可以开多一间又得，我开多两间都得，但系我有啲咩可以做得再深层次啲咧？咁 就系整个虚拟货币出嚟集资啦。 再呃人啦，系咪？系咪咁样？系咪依家嗰啲乜劈乜劈咁样？ 佢唔系乜劈啊！佢咧好有心，佢想帮翻一啲嚟自非洲嘅妇女。佢自己都系十七岁女仔啦。咁佢就话：我可唔可以由我采集边一个地方嘅咖啡豆开始，成个产业链我做得可持续一啲？咁、 哦、 所以咧，佢就开始自己揾一班嚟自Nigeria、尼日利亚嘅一班妇女。俾个工作机会佢哋，不如咁啊！你哋横掂都喺屋企凑仔，不如帮我试下间唔中当系 part time 形式去帮我耕下田，种下咖啡豆，我直接向你采购。咁、 哦、 变咗佢就唔使咧运用其他地方引入 import 翻嚟嗰啲咖啡豆，悭咗啲成本啦、 哦， 又帮到人啦。咁于是乎咧就成个产业链咧喺翻自己当地啦。 咁点样揾到呢班尼日利亚嘅妇女嘅？ 就系劲咯，就系佢自己本身 可能 就喺超级市场摆啲帽子 交友交友 apps。招聘一番地， 交友可能难啲，佢哋要凑仔喎，得闲。 我觉得佢应该系去超级市场八卦过， 似啊， 即似我哋以前咧补习咪系超级市场张纸咁样嘅，好 low key 嘅形式， 请人咁样系咪啊？ 就请到呢一班咖啡豆嘅新农民咧，就去帮佢由提炼过程啦、采摘过程啦，成件事摆翻喺佢哋当地非洲做，咁结果而家咧开到第十间铺头啦。 哇，一条龙啊！ 系啊，咁啊呢啲激活大家做慈善嘅心啊，或者可持续嘅心咧、就希望即系一粒种子啊，透过晨光第一线咧，俾啲年轻人啊，可能你都会取替嗰啲大牌子嘅连锁店啊，迟啲可能成为你嘅品牌。 唔通你就系阿 Tim？ 系啦，唔通你系阿星咁样，定还是成个太平洋都系你咧？真系唔知啦。 Truth is bulletproof, there's no fooling you. I don't dress the same. Me and true, you say hours yesterday have gone our separate ways. Left my living fast somewhere in the past, cause that's for chasing cars. Turns out open bars lead to broken hearts. I'm going way too far. Be young. You tell me time has not changed me. That's fine, I've had a good run. I know I used to be crazy. That's cause I used to be young. Take one, pour it out. It's not worth crying about the things you can't erase. Like tattoos and regrets, words I never met and ones that got away. Lift my to be crazy, messed up, but God, was it fun? I know it used to be wild. That's good. Used to be young. 唱自己都曾经年轻轻狂过啊！佢系 Miley Cyrus，Used to be young。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璇仔， 璇仔身边都有很多朋友是读 art 或者是读即艺术啦，或者是读设计的。咁、所以有时咧会陪他哋去一啲艺术展。 系 咁啊，你哋平时中唔中意去睇一啲艺术展嘅咧？ 中意噶，年度嗰啲盛事又会去八卦一下啦，带埋啲仔女去啦 ，make sure 佢哋唔好掂啲人呢啲画啦。 系啊， 同埋我寻日咧，我想话我搭港铁嘅时候咧。见到一位应该是初中的男仔拿住一部平板加支笔在度画日式的漫画咧，画咗一个可能佢心目中的女神咯，好靓，靓得嗰啲我忍唔住，我临落车之前我要赞一赞佢，我啪啪佢个膊头，你画得好靓啊，呢个好尴尬，但系佢真系好犀利，原来本地有好多呢啲卧虎藏龙、 插画家、 插画家，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啲细路仔依家攞住支笔咧，可以天马行空咁样画好多嘢咧，都会激活创意嘅。咁啊，本地好多艺术展啦，即系你好贵嗰啲又有，其实咧依家嗰啲拍卖展咧。乜乜比啊嗰啲咧，即系佢搞嗰啲拍卖咧，其实都好似个艺术展咁噶，因为入边嗰啲都系嗰啲奈良美智啊、草间弥生啊嗰啲嘢啊，嗰啲川上龙啊嗰啲咁嘅嘢噶。 系我最印象深刻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咧，咁啱嗰期沙田文化博物馆咧系有莫奈嘅画展嘅，咁、我。但是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读 art 啦，我身边的同学读啫，我完全是没有认识的。咁我真的跟着他们考完试呢，三个女仔盲中中就走了去看莫奈画展。哇，是好好看的。 开眼界是吗？ 莫奈呢个生平呢都好吸引的。咁当然你说喂毕加索梗是传奇啦，跟住哇咁疯狂的他的一生。其实莫奈的一生都挺疯狂的。 对，同埋我觉得他最特别是幅画。即是我是以为远睇咧，譬如睡莲咁样，你远睇真系一幅莲花啦。咁跟住近睇睇真啲啊，望一望，其实佢系一笪颜料，即系近睇咧，我反而乜都睇唔到噶。 佢系印象派嘅画家，咁就用一个点描色嘅方法去印。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 嗱我净系识呢啲噶咋，我停止噶，唔好叫我再讲啦。 所以前嗰排佢喺西九附近搞嗰个沉浸式嗰个展区都相当之受欢迎啊。 是啊，咁點解會突然間講開呢、這個？香港嗰啲比較多咧，係一啲即可能畫展啦，或者一啲裝置藝術啦。譬如而家有好多啲嘅港鐵站咧，都多咗好多一啲陶瓷嘅藝術品嘅。係啦，咁啊，佢哋多數咧都可以同行人即係 blend 埋一齊， 有啲互動咁樣。 係啦，譬如排隊咁樣，我記得有個作品叫排隊咁樣。係啊，但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係邊個做嘅。係啦，咁樣咧係真係啲人行埋去咧，坐可以坐嘅。排到一样，好搞笑嘅。 呢、這个有少少装置艺术啦。咁其实装置艺术家都好聪明噶，有阵时咧做一啲艺术品咧，即系除咗会反讽翻人类嘅一啲行为啦。我都有睇过一个作品咧，最后好细只字写住自拍咯，就系因为咧。那個藝術品是很漂亮，很值得打卡的。咁你就真係走咗過去打卡 咯。就預咗參觀嘅人會自拍嘅。 走咗去打卡啦，咁你就成為咗嗰個藝術品嘅一部分。當然個藝術家有個深層嘅意味就係、其實咧，你用隻眼睇就得噶啦，唔使一定用你部乜風影嘅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咯。 不過我今日想分享一下一個我自己就覺得幾震撼嘅一個展覽嚟嘅。佢喺邊度咧？佢喺英國嘅倫敦舉辦嘅。咁藝術家咧就叫做馬麗娜，應該係咁譯嘅 Marina。咁佢呢一個藝術展咧，我覺得最吸引我個位咧，係入門口嗰一刻。点解呢？佢系揾咗两，佢就系自己啦。揾咗两位裸体嘅模特企喺中间。咁你一定要穿过嗰两个裸体嘅模特，你先可以入到个展嘅。系啦。咁佢讲点解佢要做呢一样嘢呢？原来佢喺1977年咧，已经系同佢德国嘅有一位朋友一齐咁去演出噶啦。佢主要想乜嘢呢？想大家，因为你系好直接噶，你冇办法避开嗰两个model 啦，你一定要咁样穿过佢哋，你先可以进入个展览。你系要直接去反思一下男女之间嘅嗰个 衝突啦，又或者究竟咩係所謂嘅 sexuality 啦，咁你行過去行入去咧，其實你已經係一個震撼性嘅教育啦。我就覺得哇，即係有機會我都想去睇一睇咯。 咁入到去佢會唔會都係類似有啲比較接觸性啊，又或者係反思機會多啲嘅空間咧？ 係，佢就比較多係藝術品嚟嘅。 係， 係啦，譬如不過真係有個人嘅，譬如有個人瞓喺度，咁上面就有個骷髏骨咁樣，成個係好靚，好似藝術咁嘅。 係， 但係佢係點解佢咁特別呢？原來咧佢喺邊度搞呢？就喺一個叫做Royal Academy 啊。咁佢嗰個係255年嚟咧。整个皇家艺术学院入面主要画廊第一个女性是可以展出的255年。 所以挺封建的那旧时那个叫制度可是不 是是啊都或者是又是难一点的我觉得。 是啊我都之前见过有一个很出名的一批女艺术家自己组团做了一个团队式的艺术团队创作。他们有一幅很著名的画就摆了在纽约的 Met Gala 那个地方入面。就是说究竟女藝術家或者做女性是不是要做到裸女才入到去藝術館呢、大家可以想想你參加一些比較可能大型的藝術館他們通常都是會有一些女性的畫作或者是那個女性本身是呈現了在個藝術作品當中很多時候還要是裸女來的添、但是究竟都有多少是女藝術家的作品呢、又真的這麼多年來是比較少近年就開始多了一點了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艺术展都几值得大家参加嘅，因为呢一个其实系突然间一做咗出嚟咧，即刻引起大家注意嘅。英国系有好多份报纸即刻系喺度评论呢一样嘢。咁啊，如果系即系，其实佢系搞到下年一月嘅。咁、所以如果真系得闲咧， 去下旅行， 去下旅行， 系啦，睇下咯， 顺便可以去伦敦睇一睇咯。 系咯，顺便去睇埋英超，琴日阿仙奴又赢波咯，系啊。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啊，大家好啊，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可能隔晚咧都要睇实美股方面点解咧？咁啊，联储局咧就维持咧个息率不变啊吓。不过咧，阿 Dicky 成日都教我哋，你要听下阿鲍 Sir 鲍威尔啊，即系联储局主席咧之后嘅会后讲话先。咁啊，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同埋分享一下今次鲍 Sir 嘅说话系偏鹰定系偏鸽咧？咁啊，当然啦，见隔晚美股三大指数跌落嚟咧，大家都叫做有少少都有个预算喺当中噶啦 ，Dicky 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系有嗱，我好细个嘅时间咧，就好记得咧电视有个广告咧，而家讲唔怕啦，因为即系已经好似冇咗呢只产品。 系啊系啊， 有一只花旗参茶就要认住一只鹰嘅咁样，咁啊应该咁讲。系啊，可能你都唔知道我讲咩啦。总之嗱，会会心微笑嘅就应该年纪同我相 差。我同你一样嘅嘅认住呢只鹰啊嘛，乜乜乜乜有保证咁样啊嘛。 嗱，咁但系系咯，头先你都讲啦，要睇下鲍 Sir 讲乜啊嘛，系咪？咁佢都一如既往啊，严谨嘅态度，严肃嘅表情，嗰、那个即系黑框眼镜，好似有少少啲唔同咗今次眼镜。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吓。嗱，意味之要睇啲乜咧？首先要睇市场反应。市场反应咧就系咧喺佢未宣布未讲嘢嘅时间咧，仲系升得好地地嘅。但系当佢讲完嘢啊， 就甚至乎唔排除未来再加息啊嗰啲咁样嘅言论咧，咁咧就无以为继啦吓，将啲升幅咧就完全抹杀晒吓。咁个道指最多升200点，咁后来都转跌。嗱，当然啦，客观嘅事实就系咁样啦。到现在呢一刻咧。就咁講，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今次其實維持不變，呢個亦都係市場預期咗一定會係維持不變㗎啦。咁樣，因為早已經無論係官員嘅言論啦，以至到係市場嘅睇法啦、睇期貨啊、睇 CME Fed Watch 啊，都有呢個預期㗎啦。咁但係最大嘅差異咧，就係話好啦，咁今次就維持不變啦。咁但係究竟仲有冇得加呢？如果係嘅話，幾時加呢？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最大個變數。雖然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睇翻期貨市場顯示咧，下一次嘅議息會議咧，加息嘅機會咧仍然係唔係太高嘅，維持不變嘅機會咧都仍然係比較大嚇，起碼去到接近七成左右度。咁亦都唔好忘記，其實而家呢一秒鐘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雖然今次冇加5.25到5.5厘咧，其實亦都已經係咧2001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又唔可以抹殺咗就過去加息，甚至乎息率維持喺而家呢個水平嗰個嘅效果嘅。咁啊，客觀嘅事實就係、房地產嘅利率都持續上升嘅情況之下咧，咁、那個樓市即係都冇未話開始跌，但係都開始立啦。因為譬如睇新屋動工啊嘅呢啲，即係有更前瞻性嘅數字咧，都反映得到呢個情況。咁好啦，到而家呢一刻個點陣圖咁點咧？點大家點樣睇咧？咁樣咁就係、認為即係市場或者啲聯儲應該咁講，聯儲局嘅官員喺而家呢刻咧，都會覺得其實利率咧就將近見頂㗎啦。不過去到出年咧，可能都要大概維持喺5.1附近嘅水平。咁而再後年咧，先回落翻落去接近3.9。嗱，當然呢個點陣圖就係一個純粹一個嘅即係話預估啦。咁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咩咧？就係、是、即係比預期。本来谂住喂，好啦，今年再俾你加多一次，或者可能今年唔使加，出年调转头减，但系而家喺呢一刻咧，可能就会再延迟咗呢一个预期，因为客观嘅事实就系鲍威尔都讲嘅，就系话虽然咧通胀都开始受控，但长期通胀似乎咧都即系仍然系即系要去到2%嘅目标咧，都系仍然系漫漫长路啊吓，咁所以仍然都系要继续一个比较紧缩嘅货币政策，仲有就系就业市场啊各样咧。表現都好好，失業率仍然好低喎，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佢講嘅嘢咧，都係留個伏線俾大家，就係話到時我再加，大家唔好太驚訝，即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雖然今次唔加，下次都唔加，但係唔代表年底嗰次唔加之餘，亦都冇唔代表話出年係可以減翻轉頭。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市場都唔算話。特別亢奮咯！睇到呢一次議息會議結果，再加埋阿鮑 Sir 嘅言論之後， 咁啊 ，Dicky 嗱，頭先話咧利率咧就究竟會唔會見頂咧？又唔知啊，港股究竟見底未咧？就好想問下 Dicky 啦。哇，琴日大市成交金額咧都真係越嚟越縮越少啊嚇，咁啊得713億啫，咁樣報章係咁形容嘅。北水咧就趁住港股無力時咧繼續入市，淨吸32億。不過我記得琴日喺另一啲平台做節目嘅時候咧，其實到晏晝流都係得300多億成交，真係好削好少啦。咁 Dicky 嗱，港股即係恆指咧就去咗17,885點啦。咁有冇機會繼續下沉啊？你睇法係點啊？咁啊，跌穿咗啲波動區間未啊？交俾 Dicky 去講啦，唔該曬。 系，应该咁讲啦，即系成日都系咁讲嘅，希望就在明天嘅。不过明天究竟有冇希望咧？个港股咧，咁啊真系好多即系变数啊咁。咁你话客观嘅事实就系讲嗰啲估值啊嗰啲咧，我谂再讲咧，其实次次都唔系好睇。大家睇到而家呢一刻咧，黑下嗰、那个即系港股个低迷嘅情况咧，都反映得到就系市场气氛好差啦。甚至乎讲紧即系去到而家呢一刻。系啊，你话再跌嘅空间大唔大咧？咁我暂时都相信，即系上月底嘅低位都仍然守得住。呢个都系我过去呢段时间嘅睇法嚟嘅。咁但系咧，继续咧都系好窄幅咁增持嘅局面咧，都维持咗好几个交易日。咁而家望落去咧，当然即系就咁就讲技术又好咩都好啦。 去到即係大概17,660，即係而家頭先提及呢個位置咧，就係保利交通道嘅底。咁我諗去到呢個位置又會守得住，上次嘅低位咧又未必會跌得穿，但係彈上去咧又缺乏一個動力同埋市場嘅憧憬，因為當然嗱，即係喺日前咧個港股低迷咧都有好多原因，包括都要等埋個聯儲局嘅議息結果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去到現在真係內地政府不包括係人民銀行要出嘅招，哇！真係由下調存款準備金啦，下調貸款市場利率啦，中期借貸便利、長期借貸便利、逆回購操作利率啦，咁跟住就房地產嗰啲應房不應貸啦，即係真係要刺激嘅，即係甚至乎即係電動車嘅買車嘅換車嘅優惠啦。我覺得真係可以出嘅招用嘅嘢都真係已經好果斷、好快咁做曬啦嚇！即係你調翻轉嚟，你話內地好快咩？咁你咪睇翻香港，你咪知道究竟慢唔慢咯？譬如話講樓市刺激嘅措施未見到啊，係咪？刺激股票市場嘅措施，內地已經減曬股票加印花税啊、證監會啊、徵費啊，啲香港喐都未喐過。咁但係問題係減咗咁多嘢啦，而家就叫做定咗落嚟，即係內地嘅 A 股，但係又未至於話可以上得翻去。我諗都係反映到即係市場嘅情緒啦，包括係外資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段時間咧，即係普遍過去成個月咧，當然有入有出，但普遍北水都係流入嚟嘅。即係我諗佢哋都會覺得就係話客觀嘅事實就係始終港股嘅估值都真係好低迷咯咁樣。咁當然啦，又係嗰句啦，永遠都係嘅，即係。當個股票市場真係要開始見底啦，醖釀回升啦，之前嗰種即係可以話係真係無奈啊，成交低迷啊，嗰種缺乏希望嗰種感覺咧，永遠都係最即係最厲害、最瀰漫得最犀利嘅咁樣。咁所以我只可以講就話，而家係好低，甚至乎好低埋，氣氛都係好差嘅，好低氣壓嘅。咁但係都真係又翻轉頭嗰句。都仲係希望在明天嘅嚇，即係畢竟我都會覺得，即係金融市場都係嘅，水就向低流，金融市場都會向低估值嘅資產去走嘅。咁去到而家呢刻咧，都開始即係慢慢都呈現一啲吸引力啦。 係，不過大前提係保留實力啊。點解無端要同Dicky 講保留實力咧？咁原先個菜單上邊咧，就想同你講下啲國際油價嘅。不過咧Dicky 我知道你喺投資者教育基金咧，有陣時都會有啲課程教啲投資者健康理財咁樣啦，或者錢家有道啦咁樣。咁你喺個過程入邊，譬如見到即係呢個虛幣平台啦。咁都繼續年年有啲唔好嘅事件去發酵啦，咁樣亦都好多苦主開始出嚟講，又俾人呃咗幾多錢啦，咁啊就係講緊呢個虛擬交易平台 JPEX 嘅事件啦，咁啊你睇法係點㗎？不如透過大電波你咬下啲投資者，喂，其實虛擬資產唔係唔可以掂，但係究竟點掂先得咧？或者有啲乜嘢係受規管嘅？咁大家真係要釐清咯。如果唔係，到時即係你喊得一句句，或者俾人呃咗啲錢咧，咁就弊家伙啦。啊，咁样唔系币，唔系单纯个币，系虚币个币啊！真系啊，点搞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享一下好嘛？ 系，其实呢样我都好想讲自己意见嘅，不过长话短说，简单讲啦，就是、首先我自己个人咧，就向来都系 Warren Buffett， 即系巴菲特嘅信徒，我就不嬲都对呢类型嘅资产少少嗤之以鼻嘅。咁你话我系分配少少得唔得啊？咁我就会讲啦，喂，交易平台风险啦，对手风险啦，客下风险呢啲咧，喺我过去任何访问啊、直播啊，我谂都提专栏啊，我都写过好多，提过好多。咁亦都香港客观嘅事实就系、因为而家证监会咧有发牌制度嘅，咁就嗌啊，好容易就咁上啊证监会网站，就边知道边啲系合法可以提供相关，例如虚拟资产买卖啊、有冷热钱包啊嘅一啲嘅平台，咁系真系好容易会知道嘅。咁所以即係當大家會睇到即係一啲無牌，一啲甚至乎係即係成間公司嘅架構有問題嚇，甚至乎喺睇翻海外市場好多呢啲爆煲嘅事件，大家都應該即係要有個警戒心，就係、投資呢一類風險本身即係資產已經風險如果好高，其實我都唔應該用資產嚟形容，因為 客觀的事實就是沒有資產負債表 去形容這些東西的、甚至乎即是說海外、以這個即是美國金融市場為例，企業持有虛擬貨幣根本亦都不會撥作資產的、是這個即是有一個另外出名，不過實際上太花時間講了，所以客觀的事實就是即是大家買任何資產一定要是即係首先要留意嗰個交易平台究竟係唔係攞咗牌照，呢樣嘢真係最簡單咯。希望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教育一下啲投資者啦。好啊，聽日再同 Dicky 傾偈，好唔好啊？多謝你，拜拜。 总不止如孖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宝不贴时手拖手合字，谁料他于天空只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露了，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无论甜肥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 刚听过有 Light Talk 嘅四方冇之约，咁同大家跟进下呢个夜缤纷咯，真係食返个缤纷个缤字啦，因为三个海滨市集呢下个礼拜呢就会启动啦，咁湾仔嗰个呢就9月27号呢率先登场嘅，咁湾仔个海滨呢依家真係好靓㗎，跑步㗎， 我都有睇过啊， 係啊，旁边有啲档仔喺度卖下啤酒， 其实影相呢都好舒服 㗎，係啊係啊， 都几容易影得好靓， 同埋嗰个位呢跑跑到去铜锣湾个避风塘嗰度都得噶嘛？ 系啊系啊， 几正我觉得。 错，我觉得个位。 上次睇Tyson Yoshi 咪就喺嗰度咯。 系咩？ 系啊。 Tyson 系啊， 可以喺嗰度撞下佢。 系啊，可以撞下佢，撞下佢啦，唔好撞下佢架新车。人哋依家有架新车好劲，电能名跑，真系好啊！依家啲偶像咁细个咁有钱咁样可以啊，好叻。喂，讲翻呢一个海滨市集先咁啊。嗱，除咗湾仔北之外咧，咁啊仲有。就是观塘那个啦，同埋呢卑路炸湾，哇，卑路炸街咋，我哋就听得到。原来呢佢个名字叫卑路炸湾海滨长廊，就是呢个坚尼地城呢近住西环码头嗰度。哦， 即平时好多喺望住个海食嘢饮酒个地方。 係啦，嗰度 即係又有啲小朋友嗰啲游戏设施啊，一站咁样嗰度嘅。 係啦，哇，原来嗰度叫卑路炸湾啊。 哦，原来有个咁靓嘅位㗎。 突然间觉得好似去咗外国咁啊。 係咯。 卑路炸湾海滨长廊 都有嗰种 feel。 係啦，喂，嗰、那个劲喎，嗰个有美食啦，同美食产品嘅摊档啦，同埋呢个本地嘅乐队同埋 DJ 嘅音乐演出。即係亚波城嗰啲呢打碟打碟啾啾啾啾嗰啲咁样喎，可以玩下佢喎。咁样。咁大家 玩下佢。 聚焦下呢个夜缤纷嘅市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已经指示电信商封锁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网站。警方昨日再就 JPEX 案拉多了三个涉案男子，年龄介乎25至32岁，他们涉嫌串谋诈骗，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警方说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而截至昨日下午，警方一共接获2086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普京在会面之中说，今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克服美西方单边制裁冲击，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俄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规范，愿意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倡议对接，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逆势前行，单边行径不可以持续，中俄要加强多边战略协作，维护两国正当权益，为推动国际秩序朝住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出新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是犯罪，旨在夺取乌克兰的领土和资源，又说安理会的否决权是属于前苏联，不是现在的俄罗斯，认为侵略者手握否决权会令联合国陷入僵局，敦促联合国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强调这个是重要的改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驳，俄罗斯使用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绝对合法工具。他批评美国和他盟国自苏联解体以来干涉乌克兰政治，迫使基辅推行亲西方政策，又指责北约拒绝参与本来可以避免欧洲紧张局势的对话。 阿塞拜疆和纳卡地区的代表在俄罗斯维和人员斡旋之下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当地的亚美尼亚分离主义武装将会被解散并且解除武装，而有关当地亚美尼亚裔居民前途的谈判将会在今日进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在纳卡地区进行反恐行动取得成功，阿塞拜疆已经恢复在当地的主权，当地的亚美尼亚武装分子已经开始交出武器并且撤离。他又说当地12万亚美尼亚裔居民将可以参加阿塞拜疆选举，接受国家教育并自由信奉基督教，强调他是言出必行的人。阿塞拜疆国防部星期二以恢复宪法秩序为由，对纳卡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当地的亚美尼亚裔官员宣称，阿塞拜疆国防部的行动造成至少200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3， 日元 148.44，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348， 人民币 7.289， 英镑对美元 1.232， 欧元对美元 1.064， 澳元对美元 0.6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861 点，跌161点，伦敦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26.28 美元，卖出 1927.22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咁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逢吉乡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快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挤塞噶。咁车龙都几长啊，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快线有水务急修的工程，影响到现在车龙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去尖沙咀就去到康庄道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隧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啦，至到公主道的创资中学一段就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就车多，车龙排到去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咁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咁受较早前冧山 翻嚟影响啦。司徒拔道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而家咧就封路重开啊。司徒拔道53号对出就行翻原有嘅路线啦，咁因为咧个维修就已经完成。咁另外嘅石澳道近烂泥湾啦，皇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菠萝斜路近住甲边朗新村咧，呢三段路就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9月21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建威啊，你试下食啊！ 阿 Lu， 呢啲咪麻薯咯？ 唔系啊，呢啲系糯米糍嚟噶。 哦，糯米糍。 建威，建威，你试下食啊！ 又试，咪试过咯，糯米糍啊嘛。 唔系啊，呢啲系魔糍嚟噶。 麻薯、糯米糍、魔糍系一样嘢定系三样嘢嚟嘅咧？ 呢、這个问题好多人都会问噶，想知道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 电脑会有个掣可以按 delete， 但是我成日都有段时间成日同自己讲，我好想有个掣 delete 我脑里面的记忆，但我按不到。童年真的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很重要，是很影响他日后对很多东西的价值观，或者他对很多东西的人生观各样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颜千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0，船仔今日做咩好啊？ 今日咧就系希望大家喺临瞓觉之前咧就点一点香薰，哦、就培养呢一个临瞓前嘅情绪啦。呢个系我嘅少少嘅小 tips 嚟嘅，因为我都系夜猫嚟噶嘛。咁点样令自己早啲瞓咧，或者令到自己早啲进入呢一个睡眠嘅氛围咧？嗱，朝头早嘅。神光百科有讲过瞓唔着可以点做嘅，除咗离开间房之外，或者系做一啲深呼吸咧，其实仲有一个办法，就系、是、你喺早你临瞓前一个钟开始咧，就点香薰。咁点个香薰咧，可以系薰衣草味啦，我自己就中意一啲木味多少少嘅香薰嘅。咁我就香薰精油摆落去嗰啲嗰啲叫咩机啊？死啦！即系咧摆喺啲水上面啊，佢会。哦，系就咁直接叫香薰机， 好似喷烟嗰啲机啊嘛， 系 diffuser 我就 系啦，啱 系啦，咁样嗰啲香薰机啦，咁之后咧佢就慢慢就可以持续，你可以校时间，其实最开心系因为可以校时间， 系 咁佢就可以校翻一个钟咁样，然后佢就自己熄啦。咁然后咧就哇，突然闻到阵味，啊好 relax 喎、啊，同埋当你每一晚都闻呢阵味嘅时候，你就知道提一提自己，是时候瞓觉啦，咁样咁你就可以怀住一个轻松嘅心情瞓觉啦。 嗯，哇，讲开呢一个精油，头先我都有同小白分享咧。话说之前咧，曾经参与过我女女幼稚园有一个位嘅香薰师就嚟过讲个讲座。咁佢就话咧，原来有啲精油咧可以帮到啲比较活跃嘅小朋友咧冷静翻啲。 系啊，你见我一听到之后咧，系咁问你。 系咯， 好激动啊！ 好激动啊！ 嗱，唔知啱唔啱使啊，但系我自己试过咧，我持续唔到2个星期，所以我唔能够证实。不过佢就话咧，如果小朋友临瞓前一个小时喺佢房咧开始摆一啲系类似系乳香嘅精油喺入边咧，当然睇下小朋友接唔接受。 到嗰種味啦。如果佢 OK 嘅話咧，臨瞓前一個鐘開始有呢一陣味喺佢間房度出現，咁佢瞓，第二朝醒嚟嘅時候咧，連續持續兩個禮拜先至會見到個效果嚇。佢話就應該會咧個感覺上佢會集中精神啲、 哦， 會冷靜啲，坐得定啲咁樣咯。 係啊，冷靜啲呢個好重要嘅，一個 我 好想得到啊。 唔係啊，你小朋友都好乖噶。 曳嘅时候你唔知啫、哦， 都系 揦个肚皮俾你睇咩？ 系好好咁样瞓一觉都系大家梦寐以求想做嘅嘢嚟嘅。 系啊， 如果你话即系一啲比较天然啲嘅精油或者香薰蜡烛咁样，其实都值得点咯，值得一战咯。 系啊系啊， 不过都几贵喎。其实嗰啲蜡烛有阵时咧，你去啲叫做纯天然嗰啲铺头咧去买嘢嘅时候咧，佢嗰啲蜡烛咧大概200-300元一嚿咧、其实你点到一个月都唔够咧。就差不多， 所以我而家唔点蜡烛咯， 系咩？我 因为我好肉赤啊，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香味啦。 不 过 蜡烛 点啊冇， 蜡烛同普通香薰咧有少少不一样嘅。譬如香薰，我自己都中意Jasmine 嗰个系 茉莉花 啊，茉莉花，茉莉花嘅味道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蜡烛嘅话咧，其实佢有个妙用喺度嘅，因为我见好多譬如喺欧洲佢哋嗰啲大同细嘅城堡都有啦，佢哋好中意点蜡烛嘅。咁嘅原因咧就除咗系可以有香味之外咧，可以驱湿啊。 哦， 系啊，即系佢有阵时，譬如你去到譬如咁多砖嘅地方，我自己都住村屋嘛，好多砖嘅。咁有阵时去到譬如楼梯嗰啲转角位咧，如果有蜡烛，咁当然小心火种啊。咁、如果有蜡烛嘅话，其实佢可以令到成条楼梯咧个感觉系 warm 咗嘅，同、因为楼梯容易有一种瓷砖嗰种嘅湿，系嗰种寒咧。咁有阵时如果用翻个蜡烛嘅话，系可以将呢种感觉就消除咗嘅。 甚至乎有啲朋友就会用精油啦，咁啲精油亦都系有平有贵啦，贵嘅咩 living 嗰啲都好贵下啦。咁但系都有睇下。自己識唔識得用啦，睇清楚個成分先咯。 係咁啊，希望今日咧，雖然依家啱啱起身啦嚇，但係寄望大家夜晚黑咧可以咧點點啲嘢咧啊，令到大家可以 relax 啊，放鬆一下嚇。 最近船仔都想轉下新髮式，揾緊究竟有邊一間髮廊比較好？不过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究竟古代的中国人是怎样理发的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以前的古人非常之尊重头发，因为他们认为头发是父母恩赐的，所以一般都会留长头发，男男女女都会将头发梳成一个发髻。而去到汉代，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去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贵族弟子就会剃面削发，这样的风俗同时亦都促进了理发业的发展，专职的理发师亦都开始出现了。去到唐代的时候，理发业已经变得非常之成熟，甚至有专门生产理发工具的作坊。不过去到清代，因为满族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强制中国的所有男子需要剃头梳辫，理发师的需求大大增加，理发业的发展亦都空前地活跃。直至去到康熙年间，中国的第一间理发店就出现了在奉天府的地方，同时亦都标志着一个理发业的新时代。不过当时理发店的设备非常之简陋，技术水平亦都比较低，直至到辛亥革命之后，先有好多在日本的中国理发师纷纷回流翻回去中国开设理发店，用新式的工具为男子理发。希望大家剪头发的时候都可以追溯翻中国的历史，理解到这个行业背后的深厚文化内涵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今日都有个题目好想讲啊，咁其实呢都储埋喺自己嘅一个叫做 safe 嘅一个题目入面啦，就係、是、早两日呢就一个夫妇呢咁搭飞机，咁太太呢就想买一杯呢连锁式嘅咖啡先上飞机啦、 哦、 最后呢就错过咗航班、 哎、 但呢个老公呢果断上机，自己一个飞咗。 走咗。 係啊，果断上机喎。咁网民就有好多热议啦，咁样。咁尽管丈夫多次劝喻呢一位嘅太太呢，佢依然係要坚持等呢、這、一个离闸口好远嘅呢个连锁嘅 S 字头嘅咖啡咁样。 係咪香港㗎呢、這个 係喺香港嘅。係、哦、啊。系啊，咁啊， 点解你要咁样问啊？ 我想知系外国啊，定系香港？ 香港，香港，香港嗰两三大嘅咖啡店都会喺机场闸口，即系入咗闸之后都有。 远啊，远啊，嗰个位。 其实咧，朝头早如果你试过坐早机咧，尤其是今次咁日咧，我对上譬如飞咗一转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条队咧，起码有十几人喺度排紧咖啡。嗰啲店员咧已经好耐性同埋好俾心机去整啦，但系咧有好多客咧都几 long 礼嘅。香港人又有，外国人又有啦，我见过一啲外国人咧，佢都好似嘴藐藐咁样咯。咁我心谂系你哋自己预时间预得唔够多入闸啫嘛。 都系嘅。 咁同埋咧，最得意系呢个情况，即系题外话讲笑。你攞住杯咖啡啦，咁你上飞机啦，其实原来有啲廉价航空唔俾你上噶。最后咧，啲、人咧饮咗两啖嗰杯咁嘅 latte 又好 ，cappuccino 又好，饮咗两啖，抌咗佢。哇，几嘥啊！你四十几蚊杯咖啡饮两啖。跟住你又要排队，又要秒人哋做得慢，咁、你最后原来人哋又即系个机组人员又觉得你，哇，你唔俾带上嚟嘅，麻烦，你以为好型啊，攞住杯咖啡咁样啷下啷下上机，唔得 ，sorry， 唔俾，跟住咧最后嗰个外国人咧就抌咗佢咯，佢仲好猛嘅，啲好有戏剧效果， 明啊， 抌落个垃圾桶。 其实如果咧要叹咖啡嘅话咧，你不如喺个机场嗰度，其实有好多靓嘅位系可以望到个停机坪嘅， 系啊， 咁有啲譬如美式嗰间快餐店，佢直头喺嗰个橱窗个位侧边咧，一辣全部都系望住个停机坪，系好靓嗰个位。 有间系咯，就啱啱装修咗嗰个美式， 系啊，就嗰个位咯， 餐厅啦，咁被誉为平价版嘅 lunch 啊嘛， 系啊， 即系被誉为啦，但系咧入边都系一位难求嘅，老实讲，你都唔系咁容易等到位啦，佢啲位又唔系特别多， 不过等一等咧，其实都基本上会有，因为大家都要上机，系、啦，就唔会喺度坐好耐啦， 都系嘅， 系啦， 系不过网民就即刻揾嚟啦，大家有冇试过咧？叫做miss 住一班飞机，因为一啲事情啦，即系譬如入到闸之后咧，超级肚痛啦，跟住咧真系肚仔痛到咧 miss 咗班飛機咯。 我真係冇喎， 係嘛？ 我真係冇試過 miss 航班。 我都冇試過幾次爭啲 miss 咯，但係就結果臨時趕到嗰種咯。 我你趕到好，我真係試過有一次趕唔到喎。 點算咧？ 我搭錯咗鐵路啊，遲咗時間去咗一個機場咁樣啦。咁点算？即刻买机票咯， 下一班， 下一班咯，好贵啊！ 咁咪蚀咗好多钱咯， 蚀唔止蚀啦，嗰张即时买机票好贵啊！ 嗯， 即系如果你 位数啊，我记得你有讲过， 系啊， 系咯， 喺东京翻嚟咯，一万三千几蚊， 咁贵， 系啊。 好贵喎，东京喎、 啊，十年前喎、 啊，很宝贵的一货咯， 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就唔系好识啦，唔系好识搭嗰啲铁路，冇得怪人嘅，即系自己预时间预得问咯，无论系点都系，同埋嗰个航班咁啱就系唔系最系当地嘅航班。即系嗱，我白啲咁样讲，即系小白一定知啦。日本嘅航空公司嗰几大嘅航空公司啦，即系唔系我并不是搭嗰啲。如果唔系咧，嗰啲个闸口，即系几个 check in 嗰个地勤嗰个位咧， 近好多噶， 有机会系啦，近好多，同埋开得耐啲嘅。咁但系咧，我咁啱搭嗰个航班咧，就系、是、我买嘅时候嗰张机票都平平地嘅，系一间航空公司，就唔系当地航空公司，我唔特别讲咩啊。咁佢就基本上佢做咗半个钟头就收闸添咯。即系譬如隔机系三点钟啦，其实咧我系两点两个字到咗噶啦个闸口，咁佢都唔俾我登机咯。 吓，咁又 嗱，我哋用香港人嘅概念去谂咧，就一定觉得有冇搞错啊？一定瞓喺个地下嗰度，哎呀唔制啊！你三点钟飞机，我两点二十分。两点十分嚟到都唔系迟好多，嗱系迟噶，我想讲，因为咧佢有个建议系建议你一两个钟头之前已经好搞晒啲网上 check in 啊，或者即系有晒嗰啲 boarding pass 啊等等成成，一定系咁样噶啦。你搭开飞机都知道提早一两个钟头基本盘嚟噶啦。 但系有好多人都会问到最尾嗰一刻啊嘛。 咁我觉得香港嘅机场因为太方便、太便捷或者太好啦，我容许咁样讲，其实香港真系太好啦。咁其实人哋嘅地方冇咁好。守翻規矩都係可以係啱數嘅，咁所以嗰一次就買咗一個教訓咯。咁啊，睇翻網民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經歷嘅，嗱土屙有啦，基礎日期亦都有，即係咧基礎日期係點樣咧？咁佢去到啦，直情登唔到機，點解咧？原來咧佢買咗咧早兩日嘅機票。 哎呀！ 系啊， 基础日期咧，通常就系嗰啲夜晚嘅深夜机就最容易出事嘅、因为你可能会以为系，譬如今日系二十一号啦，你会以为系二十一号嘅凌晨啦，定系二十二号嘅朝早，即系呢啲位咧，其实就最容易令人哋觉得错啦。所以要睇翻嗰个二十四小时嗰个时间就会稳阵啲啦。 咁有啲朋友就直情有啲嘢乱晒坑啦，即系明明有带 passport 嘅，搵。成身都搵唔到喎，搵埋成个袋啲衫倒晒出嚟啦，啲底衫裤倒晒冇喎。咁咧，最后就想翻屋企攞啦。一上翻的士嗰下咧，先知道自己系原来系有 passport， 即系摆咗三袋， 系啦，唔知遮住去边嗰啲咁嘅嘢咯。 其实有好多的士大哥咧，知道如果你系搭的士去机场，我哋都好好噶，会温馨问一问咗你先，系咪 passport 齐晒噶啦？ 攞齐嘢未噶？你未必够时间折返噶喎，咁样咯。系希望大家咧都收到啦，系啊，旅途愉快系最紧要嘅。 看保跟查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我大脑，耳边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Yes you give me all。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边界，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间心跳警告 ，Yes I know I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隔绝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J 风冯允谦收到收到，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咧先升后回啦，咁啊，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咧，咁啊，冇令到市场振奋，道指要跌76点，标普500指数咧跌41点啊，科技股成为重灾区啦，咁啊，纳指咧跌最多，跌209点啦，咁啊，纳指收报咧13469点嘅，港股 ADR 咧就微微跌啦，跌41点啦，咁冇计啦，因为港股琴日其实自己跌定。咗嘅系啊，嗰边一开个美股期货咧，即系夹。 隔日嘅中午三四点嘅时候已经即係跌咗落嚟，见琴日港股都跌咗110点啦。反而所以啦，依家贴纸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呢轻微高水添㗎，冇跟美股跌嘅，自己呢可以升返嘅咁样。咁啊，股票市场嘅资讯仲有好多，咁转个头呢再同大家搵多一啲去分享啦。不过呢个时间呢就要呼吁电话啦，咪小白。 1872388，咁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9月21号啦，咁如果你话今日咁啱知道有个朋友生日，同事生日嘅，咁諗住本身都已经有个 party 预备咗同佢㗎啦，不如朝头早再打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俾多个惊喜佢。 喂，9月呢即係到咗10-20号都几多朋友仔生日喎。我身边又多人生日啦，直播室又有人嚟緊生日啦。 Office 又有人生日啦。 啲高层又生日啦。咁好 happy 啊，咁希望9月之星大家 CV 开开心心。不过1872388除咗生日点唱呢，如果你话喂 中秋节， 系啦，中秋咧， 团圆 Morning Call 又得， 系啊， 食住个月饼又得， 梗系要啦， 系啊，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吧。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阿欧继续咧聚焦下啲健康嘅议题，咁啊讲下踢波啦，咁啊英超开锣啊，大家唔好挨眼瞓挨咁多啦，但系我都中意踢波嘅，咁啊即系偶尔攞翻对波 boot 嚟踢下，近排屋苑咧都有搞啲联赛，都有 join 下，咁啊好似好专业咁样，咁啊但系咧关于香港嘅足球运动嘅发展咧啊，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叫 NGOs 啊非牟利机构咧都有帮手啦，即系可以 sponsor 下俾啲后生仔或者俾啲小朋友咧，可以援助下啲低收入家庭咧，都可以接觸足球呢樣嘢，而唔係遙不可及嘅。咁啊，今日早上咧，請嚟咧香港救助兒童會嘅總幹事咧，施瑤欣啦，同埋咧同踢同樂呢個 program 嘅計劃嘅教練潘 Sir 同我哋咧去傾下偈嘅。早晨啊，兩位， 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你搞呢個活動咧，就首先唔使錢先啦。咁已經有 full gear 嘅波衫啦、波襪啦、波 boot 啦、波 boot 都有、啊。即係其實都幾誇張，我覺得呢個可以幫助到細路仔。我記得舊時細個時候，我哋踢波咧，潘 Sir 你都係啦，同我差唔多年代，穿白飯魚踢波嘅啫嘛。 係啊係啊， 踢穿咗就再買過咯。邊有話穿波杯踢波啊？嗰陣時啲石地球場咧，係你一撲落去咧一定損㗎。 會 依家係有瀝青地啦，甚至乎哇好多又話人工草啊，又话成有好多唔同人造草啊等等唔同嘅球场，即係优化咗好多。咁我问下阿总干事先啦，係啊，阿司徒欣总干事，其实搞呢个 program 目的喺边度㗎？ 其实因为我哋睇到疫情之后啦，尤其是啦香港嘅小朋友，尤其是基层嘅家庭咧，真係压力好大，儿童嘅身心健康真係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几年又冇得出街啦，又冇得返學啦，咁佢小朋友同其他朋友仔同埋老师嘅接触真係少咗。咁好多家长都同我哋讲咧，话细路仔嘅社交啦同埋情感嘅技能真係低咗咯。尤其是好多譬如喺幼稚园嗰时冇得上课或者要 online learning 嘅，咁而家忽然间去到小学，咁即系好似咩都冇学过，唔识点样同人哋沟通咯。咁我哋见到嘅情况，我哋救助儿童会就好开心啊！而家今年六月啱啱推开呢一个同踢同乐呢一个活动啦。 系 咁个 overall goal 咧，就系想帮助儿童嘅身心健康，帮佢哋提升佢哋社交同埋情感嘅技能啦。咁 ultimately 可以 build 到个 resilience 佢嘅抗疫力咯。 有冇啲目标㗎？会唔会话最后组成一队球队啊？我哋呢要由丙组开始踢到乙组咁样。因为呢潘 Sir 都系我哋专业嘅足球教练啦。即系往后嘅集数我会同潘 Sir 多讲少少。喂，其实呢细路仔几多岁学踢波先系好㗎？系啊，香港可唔可以培育到一个去踢英超嘅球星啊，咁样好似美斯咁劲，好似 C 朗咁劲啊，咁样。嗱，我往后嘅集数或者稍后时间再同潘 Sir 多讲少少啊。咁但系我聚焦呢个 program， 我哋有冇啲叫做目标要 achieve 嘅咧吓？ 我哋其实目标咧，因为呢一个课程咧，真系 target 系 for 心理健康嘅。咁所以其实每个小朋友入咗嚟 sign up 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咁30堂啦，5个月里面咧，系会学到唔同嘅技能嘅。我哋有啲 classes 咧就系 focus 喺build 佢哋嘅同理心啦，教佢点样同其他人去沟通啊，点样去面对啲挫折啊，点样可以自己嘅情绪点样可以。 以管到啊咁樣。咁其實我時時 stress 咧，我哋依個踢波嘅活動咧，其實唔係話淨係踢波，我哋唔係揀精英嘅，我哋特別受惠嘅兒童咧，就係啲最基層嘅兒童，屋企需要。即係佢哋唔同屋企嘅經濟嘅環境啦，或者有啲特別學習即係有需要嘅兒童，我哋係想佢哋有依一個機會嚟去發展去學習咯。 可能咧本身喺學校咧都有啲學障嘅，咁但係你叫佢正正條條坐喺度咧，可能就未必喺個學習領域嗰度學到咁多。但係咧，可能透過足球呢樣嘢啦，做一個媒介啦，或者一個 media， 即係足球做一個 media， 去令到個細路仔啊，原來學嘢可以咁 funny 喎，或者可以學嘢可以咁動態嘅喎。嗱，我轉個角度，我想問下潘 Sir， 嗱，潘 Sir 你教波嘅時候咧，即係面對呢一班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活潑啦，咁樣咁啊，著曬波衫好整齊，我睇翻你哋啲 PR 相啊。影得好靓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你真系落手教啦。佢呢一班学生一开始第一堂嘅时候，有冇啲可能自信心都有啲不足，或者佢都好惊俾阿 Sir 闹啊？因为可能平时即系嗰个传统嘅教育就系、是啊、你一行错少少或者做错少少乱踢波，你就唔执翻个波，已经喝止咗啦。咁你嘅感觉或者你嘅感受系点样啊？吓， 初期系会有嘅，会有啲咁嘅小朋友啦。咁但系喺学习过程之中。过多几堂，佢哋系明显有改善。 嗯， 靠个教练嘅耐性啦， 即系你啦，你嘅耐性啦， 大家啦， 你嘅爱心啦， 成个团队， 系都唔系你一个人教嘅，即系我睇翻啲照片都啊，好多助教喺旁边啦，咁样啊，成个团队咁去教波嘅咁样，咁啊，再问多少少感受多啲嘅嘢啊，即系你去。有冇啲特別深刻嘅一啲片刻嘅，即係喺教波嘅時候，譬如面對呢啲學生，即係因為我估你除咗喺呢個同踢同類嗰度教波，其實與此同時你都會喺其他球隊教波做教練嘅嘛，係咪先？ 咁呢個 program 係最主要，唔係我哋想去訓練一啲將來會係佢要踢職業啊，或者點樣要有。去向足球發展嘅小朋友，我哋係希望係大家可以參與呢個足球活動， 係 咁可以令喺個足球活動裏面幫助到佢哋去建立到一啲人際嘅關係啦，溝通啦咁樣咯。 咁暫時咧呢個活動咧，我印象之中啦，都係進行咗兩至三個月度啦，橫跨個暑假，依家開學啦咁樣。咁嗱，開學我唔知道會停一停定還是開，我哋都繼續踢噶。總幹事話咁樣。咁嚟緊有啲咩願景咧？會唔會話啊？我哋可能搞啲友誼賽啊，或者往後可能喺個社區嗰度將個。足球文化再推广啊，咁样咧吓。 第一期咧都有80几个小朋友喺深水埗同埋天水围都参与紧，咁而啱啱招生咧，第二期咧都有so far 都有60几个小朋友。 我依家又有第二期啦。 系啊， 我好似艺员训练班咁样喎。 系啊系啊，每三个月我哋就推一课出嚟噶啦，因为都好踊跃噶嘛，有6至12岁嘅小朋友啦。咁就算翻咗学，咁其实家长都想佢 系要体适能啊，即系睇德智体群美，样样都要平衡。讲 balance 啦，依家系咪先？ 系啊，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系足球啊，唔同嘅活动啦，呢啲活动真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咯，帮佢小朋友嘅身心健康。咁我哋而家今年会继续啦，喺深水埗同天水围啦。下年其实即系其实依个系一个3年嘅计划嚟嘅。我哋个 target 会想 reach 到1000个小朋友。咁下年咧就会喺其他嘅 district 都会 expand 咯。 好啊，咁希望多啲唔同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有机会受惠得到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救助儿童会嘅总干事司徒欣小姐啦，联同咧同踢同乐计划嘅潘 Sir 咧同我哋去倾下偈嘅。咁下集咧等潘 Sir 咧同我哋多讲少少咧教小朋友踢波嗰啲心得好嘛？咁啊，唔该晒你哋 ，thank you。 所以更爱你，不依规则的爱斗碎你。 界遗忘标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担我是你，一起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体。 第一线的阿欧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四分，嘉明同埋阿欧一齐揾阿畅出嚟倾下偈。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嘉明，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晚铿锵集系咪啊？ 冇错啊，今晚七点三十五分送俾大家有铿锵集啊。嗱，今晚嘅铿锵集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网络骗案嘅问题啊。 哇，好热啊！ 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网上骗案咧，因为好多市民啦误信咗嗰啲网上资讯啦，所以身堕骗案啦，咁啊越嚟越猖獗啦。嗰、那个受害人被骗嘅金额咧都越嚟越大，大家新闻都有得睇啦。咁啊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啦，即系根据警方最新数字啊，本港今年首季嘅骗案咧就按年上升咗六成半咁多，咁啊主要都系涉及呢个网上骗案嘅，咁啊。科技咧就方便咗我哋市民生活啦，但系同一時間都助長咗呢個網絡犯罪啊！咁大家究竟點樣做先至可以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呢？呢啲騙案究竟近期係有啲乜嘢嘅做法嘅咧？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一一講解嘅。 好啊，好啊，咁然之後去到九點半咧，就轉個第二個話題咯噃，講下係咪冰球少年啊？ 冇錯啊！呢、這個國劇夜場帶俾大家有個新嘅劇集，叫做《冰球少年》，咁啊係一套咧青春熱血勵志運動嘅劇集啊！咁啊係啊！咁啊呢一個劇集咧就～ 以冰雪運動即係冰球做主題啦，咁、比較呢、這個題材比較少啲嘅，咁、 對上一套記得都已經係木村拓哉咯，冰之驕子咯，所以我對呢、這個國劇咧都有少少期待啦，同埋咧你知依家內地嗰啲一線小生啦，好靚仔啊嘛，係咪先？呢啲追逐夢想打冰球嘅故事，點、少得啲靚仔小生咧？ 好陽光啊！ 係啊係啊， 冇錯啊！咁啊呢個冰球少年咧，真係唔止睇靚仔之外啦。 系，仲可以睇到啲靚女，系咪你想讲阿祥啱啱收唔到，系 系啊， 即系除咗靚仔，靚仔之外都有靚女啦。咁但系佢其实都好专业嘅，嗰、那个打法咧，佢哋系真系尽量做到专业一样，因为佢哋真系请咗一啲专业嘅导师咧，同佢哋单独咁样培训啊。咁、大家可以一边睇下剧集，一边学下冰球究竟点玩法啦。 可唔可以透露下个剧情噶？你知啦，如果对冰球本身个了解唔系咁熟悉，睇下剧情都好啊嘛。 我估下先啦，可能系少林足球嘅故事嚟嘅。一开始咧，一个小子咧就好有梦。想嘅，但系咧揾唔到一个伯乐或者揾唔到途径打冰球，但系咧就俾人发掘到，哇！呢、這个人咧天赋异品、哦， 系 系、冰球嘅好材料、哦。我哋下次咧3040年嘅北京冬奥咧约定你啦，咁样系咪咁样？ 嗱，我最初以为阿欧，我最初以为你讲少林足球系一套搞笑喜剧，咁啊有啲似有啲唔似啦。咁啊个故事就话说有两个主角啦，两位年轻主角啦。咁一位咧本身都系打冰球好出色嘅天才球员嚟噶啦。咁另一位咧佢嘅天赋好高，咁真系因为呢个好朋友而一齐打波。咁但系对当中咧佢经历咗好多家庭啊、学业啊、生活上面好多困难，佢哋互相扶持。咁去到決賽嗰一刻咧，咁我唔劇透啦。去到決賽之前一刻咧，有好多嘅唔同嘅障礙出現咗。咁、究竟佢哋能唔能夠克服咧？咁最後贏到佢哋呢個大賽咧，咁留翻俾大家睇下啦。由今晚開，始，逢星期一至五晚嘅9:30都會播出啦。 我有時間睇噶啦，我睇曬啦 moving， 所以我可以。可以睇呢个国剧啦，我已经可以有时间睇呢个啦吓。 恭喜晒你！喂，但之后仲有，头先都有听过宣传声，但你又讲有知有味内蒙古、哦。 冇错，咁去到夜晚10:30啦，今晚有知有味内蒙古，继续带大家去到内蒙嗰度咧，搵啲好嘢食。 系， 咁上个星期咪同大家讲个内蒙，即系无估唔到有蓝莓盛产噶嘛。 系咯， 系啦，咁今集咧即系俾翻大家睇下咧，真系大家都知道嘅。牛奶啊，咁牛奶啊，系内蒙古一啲好盛产嘅嘢啦。咁啊，除咗睇佢哋牛奶究竟点样制作之外咧，佢哋嘅酸奶咧亦都系好出色嘅。咁啊，内蒙古嗰啲酸奶究竟佢哋系点样发明出嚟嘅咧？即系佢哋最初系养咗好多牛啦，咁啊有牛奶好合理啦。咁啊，为咗方便保存，所以佢哋个传统上面佢哋啲祖先咧就研究到可以方便保存有好味道，就做咗呢个酸奶。咁佢哋同一般我哋。即係出邊其他地方做嘅酸奶有啲唔同，咁究竟係點樣呢？今晚會睇下嘅。咁另外啦，大家又未必知道，原來內蒙咧喺黃河嘅河套區嘅有一部分，所以佢有好盛產河鮮嘅。有係啦，即係未必估到。咁今集亦都會帶大家去試下呢啲河鮮嘅噃。 咁节目咁丰富，当然唔好转台啦，睇晒港台电视31咧、我哋国剧又有得睇啊！呢、這个咧内蒙古又可以带你去一转咁系咪？ 系啊，再加埋睇下点样可以学习下点样唔可以俾人呃到啲钱啊！ 系啊， 唔好 堕 入 呢个网 上骗案嘅圈套， 俾人作弊咁又唔好啦，真系。 唔该晒阿 祥，好啦，唔该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日至后日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并且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央视新闻报道，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包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科威特王储米沙勒和韓國總理韓德珠等。 消息指警方已经指示电信商封锁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网站。警方昨日再就 JPEX 案拘捕多三个涉案男子，年龄介乎25至32岁，他们涉嫌串谋诈骗。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警方话调查仍在进行中，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而截至昨日下昼，警方一共接获2086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上水的比诺中英文幼稚园因为未能够证明在营运和财政管理方面能够达到令教育局满意的水平，由8月15号起被撤销在 2023-24 学年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资格。教育局话已经提醒学校必须要向家长说明，在有关日期或以后取录的学生不会获政府资助，家长必须要支付全额学费。另外，比诺幼稚园一个女负责人据报被警方拘捕，警方证实星期一接获举报，话一个幼稚园负责人涉嫌曾经修改一封转发给学生家长的公函，以图误导家长。调查之后，同日在大埔区以涉嫌伪造文件拘捕一个66岁姓张的女子，她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是犯罪，旨在夺取乌克兰的领土和资源，又说安理会的否决权是属于前苏联，不是现在的俄罗斯，认为侵略者手握否决权会令联合国陷入僵局，敦促联合国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强调这个是重要的改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驳，俄罗斯使用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绝对合法工具。他批评美国和他盟国自苏联解体以来干涉乌克兰政治，迫使基辅推行亲西方政策，又指责北约拒绝参与本来可以避免欧洲紧张局势的对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3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1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5.6跌3.4，阿里巴巴83.45跌1.05，盈富基金18.39跌1.4，华科资金3.1系跌5，友邦保险系64.85跌6.5。头先是华科资本是报3.1跌5，友邦保险64.85跌7，恒生中国企业62.1跌5.2，美团117.2跌2，中国平安45.65跌5.5，网易153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48.33，瑞士法郎0.901，加元1.349，人民币7.29，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2点，跌301点。港金报17960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19美元，卖出19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连翔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有宗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柯士甸道西。另外，龙翔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村嘅快线封闭，车龙而家排到去风力楼。先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的车龙排到九巴的荔枝角车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站嘅车龙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去小西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你记得吗？ 斜阳伴晚宴，我像归了倦。 改编自作家严慎女士小说的广播剧《陌上归人》，在1979年开始连载播放，而由欧瑞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有没有勾起你当时在收音机前追听广播剧的回忆？ 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僕の手が壊れて行く前に。 引起动漫咒术回战已经去到新一季的剧情。睇返上一季怀玉玉折篇嘅时候，片尾歌曲有天才少年之称嘅岐山苍志演出，将其中一位主角夏油杰嘅心境变化透过四季唔同嘅感觉呈现出俾大家。日本男房推介歌曲岐山苍志灯。 どこにでもあるよくなものか、ここにしかないことに気づく。くだらない話でもよくてやから 今日星期日本男房推介作品岐山苍志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嚟啦，早晨九点四十分，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我哋听众朋友 Jessica 啦。早晨，早晨， 早晨 ，Jessica。 早晨啊，大家你好啊， 你好啊，有啲乜嘢事情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好唔开心，我唔见咗个养咗佢三年嘅雀啊！ 哎呀， 系啊，好伤心。 系啊，佢系自己飞走咗定系点样啊？ 一对飞走，几日后佢先生我执翻咗佢先生。 系， 咁我都好多谢啲街坊同我即系个感情好好，都执翻俾我。 嗯 而系我系要感恩咧，系。我个朋友叫施政朋友去好多安慰，咁同埋街坊呢喺9月16号喺大围街坊呢佢路不拾遗，我好神奇喺沙田医院迎领返。咁 呢 我好多谢，因为有的士哥哥又帮手啦，因为唔记得车牌，同埋一定有个街坊执咗，而系都要多谢佢哋路不拾遗嘅感恩。 系，咪阿咪住先 ，Jessica， 啲听众咧未必明嘅，路不拾遗嗰个咧就系因为你跌咗银包。 系啊系啊， 咁就唔关只雀事嘅。 我想以为有人执咗你只雀仔。 唔系啊，因为我太乱啦， 系唔紧要，我有我喺度帮你整理，放心 ，Jessica。 咁咧，我朋友阿施政哥哥咧，佢好安慰我，叫我唔好牵挂，做第啲嘢。 系 我妈妈9月30号98岁生日。 哇！祝你100岁咯，长命百岁， 吉如东海，寿比南山， 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仲有教友姊妹兄弟咧，我多谢佢同我哥哥祈祷啦。我哥哥咧而家喺医院。即係有啲情況又要轉院，教友姊妹我要感恩。 嗯， 跟住信義精神齊心合群嘅吳生、歐陽姑娘、周姑娘各部門，所有嘅部門嘅工作人員我都要感恩。 係 信義會好真心尋找我嘅崩崩灰藍色。可爱同心愿，大家工作家人 平安。哦，好呢啲社福机构咧，其实对于社区或者对于个别朋友嘅支援咧，其实都几多。 其实 有一样嘢，有一样嘢咧，照顾者佢冇支援，因为照顾者唔可以申请好多嘢。 嗯，明白明白。咁但系我喺 Jessica 你身上面咧，听到一样最开心嘅系咩咧？就系虽然咧都有好多可能你觉得银包又跌咗，咁但系又会有啲有心人俾翻你啦。咁系啦，咁你亦都好。好懂得咧，就系识得感恩啊！喺侧边嘅朋友感恩啊！呢样嘢咧，系我哋听众咧都要成日记住喺个心入边噶。 我下个月一周年洗礼啦， 纪 念啦。 其实 我今个月应该，我其实今个月应该好开心，但我唔见咗我女咧，我搞到咧咩餐啊、聚会啊都未有心机。妈妈生日又冇心机，妈妈又有啲情况浮浮即系浮动啦，即系。血压问题啦，今日有姑娘嚟帮我手，我要重新学过。 Jessica， 虽然咧你都有啲唔开心，但系千祈唔好带去妈妈嗰个生日嗰度，一件还一件，系啊，千祈唔好话开开心心同妈妈庆祝生日先啦。 我妈妈唔会搞大动作，因为我哥哥喺医院啊嘛，咁变咗又少咗家人。只有我去提点啲朋友啊，或者唔系提点啊，即系聚会啊，分开几餐食啦、啊，同埋阿璇璇哦，李谦卑学咗好多嘢，你成功咗，因为我几个月前同你讲，你哋两个好辛苦，原来你哋两个唔系辛苦，而家可以唞唞啦。 哦，即系你话璇，即系你话璇系孔奕璇 啊， 系 啊， 依家又唔系唞唞，一个团体。团队继续冲啦， 系啦， 精神齐心合。 好啊，好啊，哎呀，多谢你嘅电话，同埋多谢你嘅鼓励，同埋对我哋嘅晨光嘅成员嘅赏识啊！ 好啦，我哋听歌啦。 其实你哋要掹低我咩月份打嚟咧？我再打咧，几个月后咧，我可以接听嘅话咧，梗系好啦。人哋第五台已经即日见到我，即日去播我嘅歌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 侯又新啊， 所以我哋有缘电话再见啦。 侯又新嘅好啊， 侯又新好叻仔啊， 我都觉得 搞得几好 啊嘛，系咪先？ 阿 Noi 你哋都成功，因为。边度有个电视电台搞咁多年噶？ 系啊系啊， 你高估今宵啊？ 就系因为有你嘅支持咯，多谢你 Jessica 送咗嚟歌俾你听啊！ 好，拜拜。 如何面对

咁雞蛋咧就後落，咁令到嗰個雞蛋食落去嘅時候咧，都仲有啲水汪汪，好香蛋味，就唔會話因為你炒得過耐咧，而啲雞蛋變咗硬曬咁樣，係啦。咁呢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好啦，咁如果你話要真係滑蛋炒牛嘅，咁既然我都話咗係處理個牛肉先嘅話咧，咁可以先買咗啲牛肉翻嚟啦。咁其實我覺得本身嗰啲譬如本地牛咧，都已經係好好，而且買本地牛更加有新鮮嘅感覺啦。咁大家可以不妨去街市嗰度先揾一揾嘅。好啦，咁你買咗自己啱嘅份量嘅本地牛之後咧，就將佢切片啦。切片嘅時候，你叫翻街市幫你切都得噶啦。咁或者你真係好中意自己把刀嘅，咁買翻屋企自己切啦嚇。 好啦， 咁然後咧，咁啊滑蛋炒嘅切咗一片片之後咧，你亦都可以加啲鹽啦，亦都可以加啲生抽同埋蠔油，去先醃一醃佢，撈一撈佢嘅。咁你先撈一撈佢嘅時候咧，就發覺亦都開始入味啦。仲有一樣嘢可以幾推介大家加嘅咧，就係嗰啲姜葱水啊。咩叫姜葱水咧？就攞啲姜切咗片，或者攞啲葱油切咗一條條，跟住攞去浸一浸水先。然後就攞呢一個嘅水咧，攞個水咧就。放埋落去嗰個嘅牛肉嗰度咧，就一齊去到醃佢，係啊，咁可以辟埋牛肉嗰啲少少腥味，咁亦都唔係啊，亦都唔會話嗰個姜葱味太過重咧，就搶咗牛肉嗰個香味。好啦，咁呢個可以大家試一試先。咁啊，大概咁樣撈撈撈醃醃佢五分鐘啦，跟住就可以落呢個雞蛋啦。咁落雞蛋嘅時間咧，咁我自己屋企有陣時都有工人姐姐幫手煮餸啦。我有一次終於發現到咧，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是、我哋一家四口食飯咧，如果落兩隻雞蛋。 咁咪一定唔夠食。 我成日每一次見嘅時候，點解好似冇乜點食就已經食完嘅咧？咁啊，將我一次入去裝佢嘅時候咧，哎呀，其實咧可以闊佬啲嘅。我唔係話好有錢，但係落五隻蛋都仲有，仲俾得起，係啦。咁啊，開咗佢竅。 佢哋慣咗自己嗰個民族，唔係落咁多嘅。 可能係啊， 即 係 我哋可能啊，呢個都有少少文化約定俗成。我哋譬如去茶餐廳食 A 餐、B 餐、C 餐嗰個滑蛋咧，你成日覺得。即系我哋要觉得有嗰份量嘅滑蛋先系够蛋噶嘛，咁嗰个 半只碟就攞翻翻去咁样。 系啦，你嗰个份量嘅滑蛋起码三只蛋啦。 系啊系啊，吓同埋如果你呢个滑蛋炒牛咧，其实如果你发觉越炒啲鸡蛋都越嚟越缩水嘅、哦，因为佢啲水分都抽干晒嘛，所以先至话其实应该将个鸡蛋咧就放入去个步骤，因为摆最后，咁、可以令到你炒出嚟嗰一碟咧好饱满嘅，咁我感觉都舒服啦、好啦，咁啊鸡蛋咧，我今次如果落去五只嘅话咧，咁啊都系落啦，咁啊简单嘅调味，你都可以放下啲少少嘅糖啦，或者盐，然后咧我亦都中意放啲葱花喺度嘅，咁就将佢搞搞搞搞搞咁样。好啦，咁呢个时候你就先准备咗个镬，咁啊开一开个镬先，咁啊落油啦，你就要将头先已经腌咗嘅牛肉咧，就放入去呢个 pan 嗰度先，先炒咗佢先。好啦，咁啊大概炒到佢半熟啦。半熟嘅時候咧，呢、這個時候你先要放雞蛋，係、啦。咁呢個時候放雞蛋咧，再輕輕咁一路係咁兜兜兜住佢嘅話咧，發覺啲雞蛋咧，佢唔會炒到好窿嘅。咁而且你仲不斷咁樣去到炒住佢嘅時候咧，你發覺啲牛就開始熟曬啦，或者八成熟啦。跟住啲雞蛋咧，都係開始變成開始成形，開始成形嘅時候，你就已經可以咧熄火同埋上碟嘅啦。咁、你食嗰啲雞蛋咧，就仲有一種好香滑嘅感覺，亦都唔會我有去朋友屋企食過嗰啲雞蛋，真係變咗一嚿。够硬晒，咁啲牛肉咧又炒到老晒，咁呢个嘅滑蛋炒我就唔成功啦。如果你要成功嘅，就应该系无论系牛肉定还是个鸡蛋咧，都应该系好嫩滑、好嫩口嘅。咁啊，送饭咧就真系相当之一流啦。 哇！我的享乐时代。 除了支持夜缤纷，很多不同的商场都会延长他们的营业时间、各位的从业员辛苦了，但因为靠你们，我们夜晚可以放心出街玩耐一点、玩得再开心一点。其实看回不同的商场怎样去配合这个夜缤纷，都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计仔。我发觉除了大家都会可能近排都开始适应了的，就是啲本地的音乐团队很多出 show 的时间、即都会有很多譬如说是市集啦、夜市啦、街头的一些表演会多回很多啦，所以就去到商场场咧都会有啲唔同嘅演艺人员咧，就会去啲唔同嘅地方有定期嘅演出咁样样。佢哋未必系好出名嘅，但系佢哋本身嗰个能力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由平时可能净喺餐厅先至会见到有呢一班嘅音乐人去做演出咧，原来喺周末期间咧，去到商场都会有啲快闪式嘅演出。 做下嘅。 哦，係啊，而家我商場都見到幾多，其實佢哋都擺曬啲board 咧，就話俾大家聽邊一個 artist 或者大概邊個時間咧就出場。而家有啲甚至乎嘅 schedule 咧都幾好，一個月嗰啲都擺埋出嚟。 係咪啊？大家可以預翻時間去追下星或者支持下。 咁啊，讚下啲 artist 先。嗱，成日話香港新一代嘅歌手朋友咧，即係話，唉，冇乜聲味，但係。你唔好理佢有冇聲味，佢真係隨手攞起支吉他，隨手有個琴俾佢咧，佢又撳到俾你聽。係 啊，有實力㗎。 呢個真係你叫 busking 咧，即係你能唱啊，固然之啦。但係舊時即係你去翻八九十年代咧，即係當然你有好大嘅樂隊可以配合啦。但係 Imagine 又真係好少歌手朋友會攞住支木吉他，可能 acoustic 咁樣唱幾嘢俾你聽。咁有陣時你做呢啲類嘅輕表演啊，即係輕表演去做咧。我觉得啊，依家好多年轻嘅新生代 artist 真系随时都做得到喎，系咪先？ 再加上咧，其实喺呢一啲街头演出咧，系累积经验嘅好时候。譬如话 Ed Sheeran 啦，而家已经上晒神采位咁劲嘅 Ed Sheeran 啦，佢都系喺街头演出咗好多好多好多年，然之后咧自己出 CD 摆喺度俾你试下，你有冇兴趣？你中意嘅话，你买啦咁样。 系， 去雕琢佢自己嗰个嘅能力，去到睇下究竟边一种嘅演出方法适合边一啲经过嘅人咧。咁所以佢而家你哪怕佢系几万人嘅大场馆，你俾个最大嘅大球场，佢都可以坐爆晒。 啱啊！喂，船仔，你中意唱歌啊？我谂到个方法啦，你可以试下咧，前无古人，后亦都未必有来者嘅，一路吹木桶笛，一路唱歌。 诶，唔系，而家有啲片咧，唔系啊，而家啲片咧系用两个木桶笛摆喺个鼻嗰度吹噶嘛。咁、哦、我又可以上面就喷气啦，下面又唱歌啦。 唔好啦， 奇怪，真系 有啲骑呢。 但我想睇， 你本身都 系咯，但都想睇。 O、okay, K， 好啦好啦， 我支持你。 唔系你本身都靓靓女女，点解你唔认真？学翻嗰首琴，或者学翻首吉他。你头先讲 Ed Sheeran 咧，我即刻想讲，其实 Taylor Swift 咧，我识佢嘅时候咧，佢美国甜心咁样咧，都系攞住支木吉他 acoustic， 佢攞 Grammy Fearless 系嘛 ，Fearless 系啊，其实佢 Grammy 嘅时候开始都系香摇歌手嚟噶嘛， 冇错， 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嗱，依家 Taylor Swift 开演唱会，偶尔都会攞翻支吉他做翻嗰 part solo 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你都可以试下咯。 唔系，我有弹琴，但吉他真 系 好难学啊！我有学紧啊，我有学紧啊。 期待你嘅双管木桶笛。 我都系咁话。 可以木桶笛 work 啲，我都觉得。 嗱，喺你未成功之前咧，都可以介绍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咧玩下先，打下卡先，因为始终靓女唔好晒啊。嗱，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嘅打卡热点啦，大家都基本上做得活动都预咗有啲朋友会中意影下相咁样样嘅。你中意影相嘅呢个咧，我知道你平时比较暗黑啲类嘅。咁但如果你有一日你中意。彩色啲，童心啲，多翻啲多元素啊，彩虹色嗰啲嘢嘅话咧，可以推介你去金钟某大商场，因为咧，寻日就话说去咗睇佢一个预览啦，咁都发觉咧呢一班嘅红啤啤咧，都真系相当之吸引嘅。佢哋基本上你当佢系主题乐园嗰一只咁嘅 size 啦，人咁高嘅，咁但系佢唔系净话就咁摆咗好多只红啤啤喺个商场中庭位置咁简单，而系咧佢直头系连啲 lift 咧都黐咗有啲啤啤，咁所以如果你系路过嘅时候，你会经过嘅嗰啲透明嘅观光 lift 咧，你会感觉上好似一班啤啤熊喺度坐 lift 咁样样。 哎呀，好得意啊！ 系啦，咁而另外去到另外一个打卡位咧，就系去到嗰条大马路上面咧，有一条系玻璃嘅天桥嘅，嗰度咧就变咗一个彩虹区咁样样。 哦， 咁所以咧就系俾你用翻啲你中意嘅颜色，透过个光影嘅折射咧，去搵翻属于你嘅所谓嘅专属嘅颜色影相区咁样咯。 其实各大商场都会整呢啲噶啦，系啊，你要留住啲客人啊嘛，系咪？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我觉得最大嘅感觉咧就系去到嘅时候，你会觉得喺平时我哋啲咁旺嘅地区咧，都系可能翻工啊、翻学啊，比较手忙脚。就会经过呢一啲商场，好少会即系突然之间觉得啊，可以留低笑一笑，或者有个回心微笑，去欣赏一下啲可爱嘅特色嘢咯。 嗯，琴日咧都有同啲朋友倾偈，话香港啲商场咧可以整翻多少少凳啊，俾人哋我嚟坐咧，即系同埋你有阵时买咗啲小食啦，或者啲饼铺咧买咗个即系几嚿。葡挞啊，或者咩挞咁样，你可以揾啲地方食噶嘛。咁你香港完全咧啲商场冇凳噶，佢好似唔想你停留咁样。 或者有，但永远都系满座咯。 哦，系啊， 我好少啦，应该我印象之中 系咪啊？系啊。 咁要多啲凳咧，俾大家坐。讲真，你坐得耐咗，咁你可能又要买杯嘢饮，又买啲嘢食，系咪先？咁即系有啲嘢系成个产业链点样去可以推广，先可以做到夜缤纷个效果咯。咁大家继续努力啦。